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本港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长者安居协会由凌晨至早上的6点收到53人次按动平安钟，15人需要送院，主要是痛症或者气促。美股收市下跌，欧洲央行没有即时公布买债的计划，令投资者失望，不利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878点，跌9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09点，跌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都是跌10点，收在1365点。欧洲股市收市普遍跌超过2%。同时吹袭内地的两个台风苏拉和达维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苏拉集结在福州以东，靠近珠江五至福建沿岸。达维集结在青岛西南，进入江苏至山东内陆一带，并继续减弱。由于两股台风同时吹袭，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的台风红色预警，各地加强防范，福建近10万人需要疏散。国家队在伦敦奥运第6日赛事增添1金2银，张继科击败了队友王浩，夺得乒乓球男单的金牌，王浩就屈居亚军。另外，国家队在女子场地单车团体竞速赛被裁判指犯规，被取消金牌。为免羽毛球男单成功晋级4强的林丹，在羽毛球的混双两队的组合里面双双是晋级决赛，中国可以提前锁定金银牌。而美国队都有多个金牌的进账，菲比斯在男子200米的混合泳夺金，实现了奥运3连冠。16岁的杜格拉斯就成为首位夺得奥运会女子体操个人全能金牌的黑人选手。国家队是以18金11银和4铜，仍然是稳占奖牌榜的第一位，但美国成绩已经是追贴中国，同样是获得18金，只是银牌稍为落后，5排在第二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烟霞，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信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呢？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屋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广心灵，逢星期五晚11点半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莲花少东上师宽广心灵在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夏日合家乐满分，香港贸发局美食博览由8月16到20号在湾仔会展举行，会聚各大品牌食品和饮品的公众馆，还有贸易馆，同埋年年都咁受欢迎的尊贵美食区。今年日本首次担任美食博览的伙伴国家，带来更多优质美食。留意8月8号星期三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嚟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仪，同大家详细介绍今年美食博览。 大家真风松枝，夏日合家乐满分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海洋世界神秘又美丽，好多人为之着迷。 旅游玩家今个星期六请嚟潜水历险会有限公司创办人欧兆坚，同大家分享潜水嘅无限乐趣，仲有学潜水要注意嘅各种事项。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旅游玩家、旅游中、小卓、陈俊伟同你玩尽地球。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罗范招芬当年教改，为了强化中国意识，取消中国历史为中学必修课，用通识教育为今日的国民教育打基础，目的希望学生政治认同，以中共统治的新中国为名，目的是政治目的，但手段用得不好，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了。缺乏中国历史教育的分途，学生无法建立民族认同，没有民族认同为基础，但是听听国歌，看看中国运动员拿奥运金牌，香港的学生是不会兴起爱国情怀的。中国历史就好像中国人的根，根强枝叶才可以茂盛。学校放弃了中国历史课，改为通识，学生了解中国只能够靠新闻和网上的资讯。49年立国以来，发生的是什么中国新闻为主呢？丑陋的党官说奥运金牌就是最好的国民教育，但是中国建议站在颁奖台上面的时候，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同时揞住良心讲李旺洋的自杀全省无人质疑，神舟九号升空同天宫一号接轨，北京官员热泪盈眶的时候，香港学生的眼泪为了一个伤残的湖南铁汉被人吊死在窗前的景象而下泪，中国官员害怕中国历史教育令到民族醒觉，从朝代的兴衰规律之中见到共产党的末路穷途，但是缺乏历史教育的根，所谓的国民教育根本培养不到一个爱国者。中国实践了几十年国民教育、爱国教育，大家见到的是新中国长大是什么质素的世界公民呢？洗脑教育、打压传媒、限制创作，以为这样就可以掌控人心，这个工程在大陆实施了63年，有几多个成功的中国人例子可以放在历史天平上面向世人交代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政府不是强行推行德育和国民教育，不会有洗脑成分。 如果梁生在方面听到市民的声音，是不是应该要撤回呢？ 3年开展期相当宽松，无需要罢课要挟。 我就看看 CY 写到一套教材好令人信服，搞得掂的就推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9，大班你今天威啊，应该说 DBC 威啊，人家呢是真是超人呢，就好多嘅报纸捧佢，场有好大嘅篇幅，嘩 ,DB 想捞返个头版喎。 你真係苦中沉落。 我唔係点呀， 係咪呢啲头版有咩好处呢？呢头版就会令到我哋啲同事 驚 呀、令我哋啲客户，令到我哋啲合作伙伴令唉。仲有我哋听众 系 好担心嘅。嗱，如果根据目前 DBC 嘅财政状况咧，的而且确咧，如果作为一个负责任嘅雇主咧，系应该尽早遣散啲员工。嗱，你讲紧嗰个咧，林毓华你讲嘢讲一半，讲一半呢、這个就系、是。 免费报纸 AM730 嘅头版。系李嘉诚做头条嘅，我哋系头版二条啫。不过我张相大啲，咁就话数码电台频清盘，即系频林个频啦吓。郑经翰就月尾冇粮出，咁应该系郑经翰月尾冇粮出啫，唔使惊。 郑经翰 话：，我真系记得，从来都冇粮出噶，你喺度吓，未出过粮。 即系 BBC 同事， 即系郑经翰冇粮出啦，冇咩问题。 系咯， 就讲 关我咩事啊？ 我计过条数噶啦。如果我咧可以喺度开咪三个月咧， 系 我就会成为咧全世界最贵嘅。节目主持人， 主持， 因为我 每次成本几多少？每一次， 因为我咧自己成副身家攞咗落去，就俾咗大喇喇咧，就投资咗3700万落去 DBC 啊。 咁如果你做三个月咧，就每日嘅人工系50万， 系 啊，六日计啦，6×3=18，180万啦，430即系700几万啦，一个月咁啊，3×7=21，唔系100万咧，一日 一百万一日吓。 100万一日咧，个礼拜六日就6×4=24，就即系200一个礼拜对，一日100都一个月。 喂，你又冇得计啊？唔知你有时系做5日，有时系做6日，有时做晏昼都做埋，咁真系你真系啊！ 分别之处系你揞钱出嚟，唔系你收钱，嗰个分别喺度啊！喂，做一日100万， 买翻嚟做咩，大佬？ 你为咗开咪自己贴100万可以开咪啫，你吓啊！你个游戏又好贵嘅啫。 嗰时喺商台咧咁样讲啊，佢买好俾好多钱商台买个时间嚟做噶嘛吓。 唉，总之又。几唏嘘啊！唔系50万一日，如果做3个月，50万一日啊！如果6日计，即系我咧就会成为全世界可能咧人工最高，会唔会咧？如果50万一日，美金就系8,648,600蚊美金一日；如果20日计咧，就72万。 出嚟计啲麻麻数啦， 唔系计下都好开心啊嘛， 开心系嘛？ 而家就为咗就自娱，你自娱咧先至有动力咧，系绝地反击嘅。你自己都要沉埋，入到又喊嘅时候咧，就真系大家都揽住你喊啦。 即系亿二一年人工港纸，亿二一年咁啊，好硬嘅，因为阿 Steve 咩 Larry King 定咩？ 唔系阿哥叫咩 ？Howard 啊， 唔系 Howard。 嗰个卫星台嗰个咪你讲 美 国 吓，唔系叫哈活啊，啊嗰条有3亿美金，1亿美金一年。 不过美国啲系明星主播咧，嗰啲系好好 钱嘅。不过全中国最贵啦，唉，算啦，系50万。 华人社会啦，咁 啊，不过自己俾自己嘅， 自己俾自己。 唔系，即系如果一个负责任雇主咧，系的而且确咧，系应该今日通知，即系尽快啦，通知啲员工咧，关于遣散嘅。咁呢个都会喺。啊！最快下个星期都要向员工交代噶啦，亦都要向听众交代，亦都要向港管局交代。 嗯， 即系而家我哋啲股东咧，逼到我哋走投无路噶啦。我哋股东有啲咩人呢？嗱，有东亚银行嘅主席美国宝先生， 诶，寻日都宣布赚几廿亿啦。 啊，有东亚银行嘅董事，好似系副主席添啊。啊，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政协委员，啊，李国章教授。 嗯， 咁有呢个 VTech。啊，韦尔达嘅主席啊，大老板，亦都系东亚嘅董事，亦都系好受尊重嘅企业家黄子恩。咁仲有一个咧，全国政协委员啊，深圳李嘉诚啊，仲有一样嘢啊，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好似系民建联嘅常委嚟嘅，王楚标。 嗯， 而王楚标咧，呢、這个新晚报咧，你就讲过啦，就嚟复刊啦。其实佢一定系幕后咧有参与嘅，因为点解咧？啊，喺一年前左右咧，佢不停咧已经啊同我攞料噶啦，就认为免费报纸嘅市场有乜做？佢初就想买咗文汇定大公嘅，收尾人哋唔卖俾佢咧，就倾咗新晚报。咁新晚报其实就做广告代理嘅啫。嗱，大约每年用3亿去包咗嚟做，咁赶住喺下个礼拜出嘅原因咧，就因为选 举 在即。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咧，历史系不断重演嘅。喺特首选举之前咧，《经济日报》咧系出咗一份免费报纸《情报》嘅。而家仲唔知有冇人讲，有冇人睇，我都唔知。每日出50万，就主要为阿梁振英咧啊助选嘅。嗱，咁今时今日咧， 喂，喺大陆嘅竞选经费同埋爆紧。 咁冇嘅，咁我助选啫，你总之梁振英冇参与咪得咯。 啊， 一阵先讲嗰啲啊选举嗰啲经费嗰啲嘢啦。咁而家咧就有人即刻出份新晚报咧， 嗯， 就为咗建制派，尤其是爱国爱港由西环操盘嘅中联版操盘嘅候选人咧，就攞票，同埋咧亦都会我可能啦，就我哋做抹黑反对派候选人嘅工具。嗱，呢个就好容易见到嘅。黄楚标咧，据我啊吓，即系我相信，因为佢同我哋倾过好多次，同阿 Q 仔都倾过啊，关于免费报纸啊， 即系佢好有心嚟进军香港传媒业 啦， 系啦， 啊，即系我认为咧，而家就话揾咗个下平出嚟顶住嘅啫，呢、這个分分钟又好似陈茂波 keeper 咁嘅啫， 嗰啲系 都系 keeper 嚟嘅啫， 借学嗰啲，借学嘅啫，借学 嘅 啫 吓。喂，即系认数嘅啫，即系 keeper 嚟嘅啫。后呢、這个夏平啊，边度有一年3亿就去做呢份报纸啊？佢嘅资金来源就肯定系 背 后有好多人啦、 啊。 而黄楚标一定咧、我 其中一个主力， 根据我自己个人相信啦吓啊。In my own opinion, and to my best knowledge, 即系俾人告啊！即系黄左标咧，唔多唔少一定有参与嘅。嗱，咁我呢啲又我哋嘅股东啊，呢啲咧就系话咗啊，本来向呢个港管局承诺喺我哋啊攞牌嘅时候咧啊，大家一齐咧集资2亿元嘅。咁而家我哋集资咗1亿5千万，咁亦都喺董事会通过啊。再注资5000万，而根据我哋嗰、那个啊个形势啊，我哋个财政预算啊，系符合个期望嘅，亦都啊何国辉咧认为喺一年内咧可以见到收支平衡嘅。但系呢个时候佢哋话拒绝出钱，嗱、5000万好似好多钱，但系对呢啲有钱佬嚟讲咧九牛一毛，而且唔系叫我一个人出5000万，系按比例嘅、即系如果你要出5000万嘅话咧，李国宝出500。李国章出500，啊呢、這个啊黄子欣出500，呢、這个黄楚标咧就要出1000，因为揸20% 啊嘛。咁、夏佳丽咧，啊夏佳丽姐就系支持继续支持。 夏佳丽未翻香港， 继续支持 DBC 嘅，佢亦都对个管理层系有信心嘅。咁佢又系要出500。咁何国辉咧，啊大概出300几，我就要出1000几万。其实我要出最多嘅。但我同何国辉同夏佳你作为 40% 呢，即係我哋三个人要出2000万，三五千五万，唔係喎，40%五足22000万。 2000万。 佢哋嗰边就要出3000万。但佢哋就拒绝注资，第一。第二呢，咁我又喺个董事会度提议话，如果你哋唔注资，我哋注资啊。 买佢哋。 唔系买啊，咁我可以注资噶嘛？你肯俾人摊薄咪得咯，按比例咯，唔得， 唔得啊！ 咁引入外来资金得唔得？唔得， 唔得。 咁你咁多嘢讲黄彩标，你卖俾我得唔得？唔得， 唔得。 嗱，我所有关于中联版讲嘅嘢咧，嗱，我系冇喺中联版嗰度直接听到嘅，因为中联版冇同我接触过。但系成日将中联版摆上台嘅。甚至乎一啲副主任摆上台，主任摆上台嘅，甚至连中央领导人都摆上台嘅人咧，就系、是、黄楚标，亦都得到李国章教授嘅附和嘅。嗱，呢啲咧唔系我一个人听到嘅，有份出席董事会所有人都听到嘅。啊，而且我哋都有录音嘅，不过我就唔想啦，因为我都有啲原则嘅，我就唔想攞啲录音带出嚟。嗱，咁啊喺参与呢个会议咧，除咗我之外咧，当然仲有另外一个董事何国辉咧。甚至乎有时夏佳丽都在场啦，啊，作为一个股东去列席啦。其实李国章就股东嚟嘅，佢咧就唔符合资格咧担任董事嘅，啊，主要因为呢个跨媒体嗰个条例嘅限制。咁啊，因为咧阿李国宝先生咧，啊，李主席咧就系、是、电信盈科嘅董事，而电信盈科咧就持有啊呢、這个 Now 电视嘅牌照。咁所以咧，佢作为董事咧，嗱呢条例咧就好个人嘅。咁佢嘅细佬啊，即系屋企人啊，都系被视为不符合资格人士，就只可以咧啊做我哋嘅股东，而持股咧唔可以多过15%，亦都唔可以担任董事。但系我一直都属于做主席嘅，因为德高望重。 咁我哋曾经按行政会议申请，香港管局申请，而行政会议都批准咧豁免去做主席嘅。 嗯， 点知收尾就风雨飘摇啦，开始知道唔对路啦。佢最好笑咧，嗱、這个人咧，我对佢都几尊重嘅，但系有时佢做啲嘢咧就匪夷所思。你竟然够胆同啲记者车八大眼车大炮，我冇申请噶。DBC 帮我申请嘅啫嘛，咁点解我哋攞翻封信出嚟佢自己签名嘅？好啦，到行会批准咧，即系我又唔做啦。好啦，而家最好笑之后咧，最近咧，佢又被委任为啊，除咗行政会议成员之外咧，就系和呢个九仓嘅董事。佢即刻本来豁免咗作为一个符合资格嘅人嘅，不符合资格嘅人豁免咗佢啦。呢头即行会批准咗，当然佢又唔认数，又跳草群舞啊，又车大炮啦、 啊、又或者唔记得咗啦。 跟住咧走去再做翻九仓咧，港管局即刻写信俾我哋啦。而家佢又成为不合符资格嘅人啦，九仓揸住 K 宝嘅。所以我俾呢班友玩残噶啦，政府都俾呢班友玩残噶啦。即系所以你话我同呢班友点玩啫？ 一个小小嘅 DBC， 好似香港政治缩影咁样， 人哋财雄势大， 啲政商关系纠缠不清。 人哋而家就揾晒啊最好嘅律师，啊连呢个做过港管局主席嘅冯华健都摆埋上台啦、嗯。我又系唔知噶，呢、這个又系黄楚标讲噶，间接话俾我哋听话有咩就揾冯华健倾啦。咁、嗯、我又唔明揾冯华健倾咩先啦。 而家要透过股东，即系透过法律去对话， 跟住咧就经常写律师信俾我哋。 嗯， 我都唔知点解股东同股东或者董事同董事之间嘅书信来往要搞到出律师信嘅。 系咪意味住即系而家嗰个 跟住咧 要用法律去解决咧？ 唔系又查数。即系做埋一啲咧，即系小动作咧，令到你系好困扰嘅。嗱、 嗯， 咁我哋背后得咩咧？嗱，我当然啦，阿夏佳丽，嗱，我唔想拖落水啦，因为夏佳丽始终都系建制派啊，作为行政会议成员啊嘅行政会议召集人过气啦，虽然啊，始终都系建制派中人啦吓，咁、啊、佢对我哋嘅支持同埋对我哋嘅信任，我已经好感激噶啦。咁而家就其实系。阿 Morris 同我咧、 嗯， 啊就喺度撑场。嗱、啊，咁我哋就唯一咧就只系希望得到听众嘅支持。咁我哋咧，琴日大家讲咗啦，我哋系就啊即刻做咗个网页喺我哋主页嗰度咧做咗个投票。那个投票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话喺 DBC 全网之秋咧，极需要你嘅支持。咁啊，请你登入呢个投票表态，你支持 DBC 继续横声于民。啊！抑或你当然都可以认为我哋应该清盘嘅。咁直至今朝而家呢一分钟为止咧，啊投票嘅结果咧，啊我睇睇啊投票结果咧，应该咧，啊要睇一睇先睇住，睇到嘅， 去唔到？ 去到，我哋慢啲啫。我一去咗风波啲茶杯嗰一个主页嗰页啊嘛，嗱。而家嗰个投票结果咧，直到呢分钟咧，系15,298个人投票支持啊 DBC 数码电台继续横声于民嘅。至于话认为我哋清盘嘅，应该有277个都有。但系最令人鼓舞嘅咧，就系总共有超过三十万人咧就睇过。呢、这个版面嘅，咁点解30万人睇个版面而投票支持啊或者反对，系一即系差唔多一个零头啦，即系15,000人支持我哋啦。原因就好简单嘅，因为有好多人咧系冇 Facebook 户口嘅。嗱，我亦都收到有位支持者嘅电邮，佢就话嗱，大班我撑你嘅，但系我就唔想开 Facebook。 系。 因为我唔想开 Facebook 嘅原因咧，有佢嘅原则嘅。因为你开咗 Facebook 咧， 冇晒私隐噶， 你嘅私隐系受到剥削嘅。 啊， 咁、啊、所以我哋都同啲同事讲咧，佢就亦都提议我哋咧用电邮或者用 fax 系 啊支持我哋。咁我或者我一阵都可以同阿 Morris 讲讲，我哋可以攞搵个电话， 嗯， 啊用一个手提电话搵人可以 send SMS 支持我哋都得嘅。 嗯， 嗱咁呢样嘢我哋可以做嘅，但系我就真系希望咧。我哋有超过100,000人咧，啊撑呢个 DBC 咧，嗱呢样嘢对我哋嚟讲咧系一个动力嚟嘅，亦都俾到人睇，喂 DBC 唔系孤身上路，系有人 同埋我觉得咧，我作为一个吓嘅过来人咧，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咧，又觉得一。 要坚守岗位。第二呢，作为 DBC 嘅无论系幕前幕后人呢，就应该同身边嘅系朋友呢倾架。我寻日坐的士，我就问啦，诶，你有冇数码心机啊？佢有，有，后嚟佢有开到添。咁佢话俾你听，佢一个退休嘅纪律部队，佢话撑大班㗎。即系有时候咧，系可能佢哋嘅工作关系，或者佢哋嗰个系使用啲资讯科技嘅方法，佢系可能真系唔会上 Facebook， 亦都 跟唔上 嘅，有个户口 吓。冇错，但系睇见即系而家要撑嘅，唔单止系撑大班，撑 TBC 嘅，撑香港。我 有 嗰 个言论嘅空间，系言论自由空间， 即系喺呢个即系噪音烦扰吓，杂音充斥。啊，即系啲即系吓指鹿为马吓，转黑为白嘅言论嘅气氛底下，系要顶住一个咁嘅即系言论嘅平台喺度。 系有一中意咧，我早排去新加坡嚟咁啊，有多朋友都话：，哇，做乜你香港咁多内耗？但问题，如果一个政府嘅领导人或者佢个班子系唔够班，永远做错，永远讲大话，喂，咁都唔可以闹嘅。咁呢个咩社会嚟噶？真系 我谂都要同即系听众交代嘅、啊。我谂因为咧啊，即系黄楚标以黄楚标为首呢、這个东亚集团咧，其实老实讲，黄楚标咧，如果冇话李国宝撑、或者李国宝、李国章、黄智恩撑咧， 系 佢系起唔到作用。 嗯， 即系我哋都要同啲听众讲，即系黄楚标当然系人板嚟啦，一个土豪劣身。一个深圳的发展商，大家都知道发展商，尤其是在内地、发展商一定有关系，一定是巧取豪夺，一定是官商勾结的。如果不是你做不到发展商，一个啊，即是我都很尊重人家白手兴家，一个不是读很多书的人啊，走上大陆可以今天啊做到深圳李嘉诚，还有拥有一间航空公司，两间航空公司，喂，不简单的。即是但问题就是说佢喺 DBC 嘅影响力咧，啊系好少嘅。第一佢形象唔好，第二咧佢只系揸两成股权，啊财大气粗虽然，但你有钱得过李氏家族，你喺社会地位点样同呢个李氏家族比较？李氏家族系香港最后嘅一个贵族，啊呢、這个真系 blue blood 嚟，OK 东亚银行嘅老板，再加埋啊黄子欣。一个好受人尊重嘅企业家，嗱 ，VTEC 咧系一间好好嘅公司， 好巴闭啦，真系啊！ 系世界上室内无线电话嘅市场占有者、你去到美国，去到英国，啊 ，AT&T 好，啊 ，British Telecom 好，你教电话，佢都系俾你拣啲电话咧，都系 VTEC 做嘅。佢管理呢间公司又好好。嗱、 有一轮甚至佢做埋呢个系电脑同埋 唔系嗰啲衰咗噶啦，嗰啲衰咗噶啦，嗰啲衰咗。佢做翻本业之后咧，其实经过风浪嘅，佢就扩充咗做电脑、之后咧就衰咗嘅，股价曾经跌过一蚊嘅，而家好犀利嘅。嗱，佢咧就是一个企业家嚟咁，但嗱，如果呢三个人，如果李国章、李国宝、黄子欣呢啲社会贤达，呢所谓 blue blood 咧真系嗱，黄子欣嘅出身一啲都唔简单嘅，佢都系东亚银行啊。佢家族都系个创办人嚟嘅，佢哋都系姻亲关系，好似、即系你冇李国宝、李国章同黄子欣撑住啊，黄楚标咧，黄楚标就唔可以为所欲为嘅。我就唔明咧，即系一般嚟讲物以类聚，即系如果以李氏家族啊，黄子欣咧，佢哋嘅出身啊，佢哋嘅学养啊、修养啊，系唔应该同阿黄楚标同流合污嘅。但系当然。佢哋讲咗出嚟啦，我就都讲过喺佢哋口中，经常将中央政府领导人同埋中联办摆上台啊，讲乜嘢都系阿阿爷吩咐嘅，啊，连我哋请一个人都系话阿爷唔俾佢请嘅，啊，抬到中央最高领导人出嚟，喂，唔到你唔惊嘅，即系我谂一样嘢咧，你知东亚银行又要喺大陆做生意，东亚银行主要业务你睇佢琴日啊发布业绩都知嘅，都喺大陆嚟嘅，啊。咁你諗下啦，我哋面对嘅除咗係财雄势大、财大气粗啊，一啲或者心术不正嘅人啊，就得我同埋啊 Morris 啊，亦都得到啊夏佳莉嘅精神支持啊。咁所以我哋呢啊打呢场仗係好难嘅。嗱、律师费呢我找过律师的了，我要找一个最好的律师呢是1万元一个钟。 我预备一阵间都去同佢倾两粒钟，不过唔紧要，因为我贵过去，我系50万两个半钟，两个半钟，50万两个半钟咧，郑经寒咧就系20万一个钟。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本港天气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长者安居服务协会话，由凌晨至早上嘅六点，有53人次按动平安钟求助，其中15人需要送院，主要系痛症同埋气促。本港嘅空气质素仍然系相当差，三个位于铜锣湾、中环同埋旺角嘅路边监测站污染指数都达到170几，污染水平属于甚高。一般监测站嘅观塘同深水埗污染指数亦都超过100，属于甚高嘅水平。环保署话，当路边指数介乎101至200，患有心血管或者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儿童和长者，要避免长时间逗留在交通繁忙的地方，尽量减少在这些地方进行体力消耗的活动。同时吹袭内地的两个台风苏拉和达维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苏拉集结在福州以东，靠近浙江至福建沿岸，达维就集结在青岛的西南，进入江苏至山东内陆一带，并继续减弱。由于两股台风同时吹袭，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各地加强防范，福建近10万人需要疏散。美股收市下跌，欧洲央行并没有公布即时买债的计划，令投资者失望，不利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878点，跌9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09点，跌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亦都是跌10点，收在1365点。欧洲股市收市普遍跌超过 2%。在伦敦奥运第六日的赛事，国家队增添一金两银，张继科击败队友王浩，夺得乒乓球的男单金牌，王浩屈居亚军。国家队在女子场地的单车团体竞速赛被裁判指犯规，取消金牌。林丹在羽毛球男单的成功晋级四强，中国两队的组合双双是晋级决赛，提前锁定金银牌。美国队都有多个的金牌进账，菲比斯在男子200米混合泳夺金，实现奥运的三连冠。16岁的杜格拉斯成为首位夺得奥运会女子体操个人全能金牌的黑人选手。国家队现时以18金11银和4铜仍然是占据奖牌榜的首位，但美国成绩已经追贴中国，同样获得18金，只是银牌稍微落后，得到9银10铜排在第二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烟霞，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系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八月三号星期五嘅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啊！今朝早有啊，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有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加士居道天桥向翻油麻地方向，近呢个伊利沙伯医院啊，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噶吓，车龙啊排翻后边嘅浙江街，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方指示啦，唔该。好，走翻个对面可以睇睇啲翻工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广告牌噶。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湾仔时间上早啊，两边暂时正常嗰只嘅，咁啊西区干落到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咧，啱啱到呢个交易广场啫。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望到龙尾啦，转咗弯去到呢个理工湾位噶吓。另外渡船街天桥向新界区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唔错，呢分钟暂时都系正常畅顺嗰只噶吓。系啦，最近公司就比较热，哎呀，好似个小型香港政治厨房咁啊。啊，不过唔使惊啊，我哋班员工啊撑到实得食噶啦。系啦，讲翻最近天气啦，晚上气温成30几度，好多独居老人都未必撑得。 得住就真啊，那通啊真系提翻各位听众啦，望一望隔篱左右啲独居老人有冇需要帮手，好多连风扇都冇把嘅阴公啊吓，啊你帮唔到佢咩？试下转介有关部门啦，睇下政府帮唔帮到佢好冇？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怕你玩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而家 DBC 系代表一样嘢咧，一个言论自由开放嘅平台嘅。 自从阿大班同埋阿林伯咧封咗咪。之后咧8年啦，你哋开咗台之后咧，就讲出晒我哋心里边嘅说 话。冇呢个平台咧，我哋真系死路一条噶啦。 去到 DBC 咧，就更加喺大海中揾到个艇仔啦。 多谢晒，多谢。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同你的亲友分享。 香港山多雨多，你知不知道哪里发生最多山泥倾泻啊？ 我知道，行人路、马路和寮屋区啊嘛，我仲知道香港每年平均收到300宗山泥倾泻报告添。 冇错，当中涉及嘅死亡事故超过90%系喺山泥倾泻警报生效期间发生嘅， 所以我哋一定要时刻警觉啊！ 远离斜坡，留意山泥倾泻警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好高兴在网上呢贴咗 Sylvia 嘅贴出嚟嘅，佢话 DBC 是一个人民发声嘅电台，广大市民乃受众，我哋嘅社会需要一个有正义嘅声音，需要有识之士带领群众明辨是非，捍卫我哋珍贵嘅核心价值。今天我哋支持 DBC， 说到底获益嘅系大众，系我哋嘅下一代。好高兴有人认同呢个 DBC 嘅办台嘅宗旨啊！ 咁我都要解释下嘅，因为第一呢就黄楚标呢啲咁嘅人呢，即係以黄楚标为首啦、但我都认为呢係精人出口嘅笨人出手。即係如果你冇啊李国章以李国宝为首嘅东亚集团啊喺背后支持啊黄楚标呢，黄楚标就唔可以为所欲为，也文也武。咁当然，咁点解东亚银行家族啊，即系东亚集团呢个我所谓啊，会撑一个啊咁嘅人咧？咁原因就当然狐假虎威，唔睇真面睇佛面。黄楚标背后就系佢自己经常声称啊嘅中联办啊主任啊副主任一众嘅副主任。啊，仲有啊，就连中央领导人啊，港澳办啊，中央领导办公室啊，啊呢啲都抬晒出嚟嘅，仲有呢个咩 我都唔识啦，总之乜嘢领导人都提过啦。大家呢琴日有朋友提我呢，佢话大家你可以上 Google 呢睇到中联办啲领导呢，譬如主任啊、副主任啊或者黄楚标呢，係好多佢哋嗰啲相 㗎。 啊，开车门嘅有啊，即係揽头揽。 喂，佢啲文化系習慣咁样㗎嘛，一定就可以影张相。 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上网呢，即係大家喺 Google 一下呢啊，搜查一下，即係你就知佢哋系咩人啦。咁我要解釋嘅就係因為佢哋講啲嘢呢似是而非嘅。嗱，我都解釋咗好多人都唔需要再解釋㗎啦，用一個商務糾紛、股東爭拗、經營不善嚟包裝佢哋嘅劣行，嚟包裝佢哋要啊，即係打倒 DBC 啊，要 DBC 執笠啊，嗰個行動。呢、這個我唔再解釋嘅，因為公道自在人心，所有業界人士都知道，如果投咗1.5亿，DBC 有今日咁嘅成就，有今日咁嘅規模，啊，有今日咁樣嘅聲勢，啊，同埋咁多聽眾嘅支持咧，係所有員工同埋我哋領導咧，嘅班次咧，係與有榮焉嘅。啊，即系呢个就唔使讲啦，再讲嘥气。咩投资咗1.5亿，人哋商台每年赚2亿。如果有啲生意可以投咗资1.5亿，喺1年之内赚到2亿嘅咧，相信除咗买白粉之外咧，可能真系要去深圳搞地产都未定。咁我哋唔好讲嗰啲嘢啦，嗰啲我同埋咧，仲有一个问题咧，就是、一众传媒嗱、我哋唔可以依赖传媒或者啲同业撑下我哋嘅。啊，我琴日都解释过。同行越敌国。第二呢我哋睇。 国家自扫门前雪 都唔系呢个问题嘅，林毓华。你睇得人头多嘛。呢个业嚟嘅。呢个业随身。呢个业还嘅。冇所谓啦，出得嚟行就如果要还㗎啦。我哋咪唔系梁振英。出得嚟行呢佢哋就唔使还嘅。仲要呢巧取豪夺。呃得就呃。 哦，时辰未到啫，我又唔觉得系唔使还啫。 嗱，咁好简单嘅，我要回应一样嘢呢，佢哋讲得唔系冇道理嘅，喺佢哋嘅立场就系我点解要出钱俾你呢个郑经翰呢班人走去搞电台，日日走去闹政府惹麻烦，又赚唔到钱啊，执咗佢囉。嗱，我出咗个1.5亿咁，即系佢哋出咗大约系5,525,000，佢哋出咗7,500,000咋嘛。7,500,000对于有钱佬嚟讲，喂，当然有钱佬好孤寒噶，唔系，佢哋都好，佢哋都会肉赤噶，佢哋可能比我更加肉赤啊。虽然我出咗3,700,000，佢哋可能比我更加肉赤啊。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咧，佢哋一定有得玩啊嘛。冇简好简单嘅咧，喺大陆做生意，譬如打个譬如，喺深圳圈咗幅地俾你，或者俾多啲地积比例你，或者银行借多啲钱俾你。做生意俾你周转。 转一转就点啦。 东亚俾你开多几间分行。喂，还返晒㗎啦。点解个个要去走去搞传媒呢？就要攞 jack 数㗎嘛。咁、所以我哋喺董事会同我都提出过。你话唔闹政府，唔准做呢样，唔准做嗰样，唔准请呢、這个，唔准请嗰、那个。OK， 冇人听㗎电台。 咪同埋你唔做错嘢点闹你啫。 咪呀，唔好讲呢样嘢先，林毓华。是冇人听嘅，你讲我哋听众会唔会听？如果听不如听新城， 系 难听讲，新城真系好中立嘅。但系李嘉诚喺背后支持，都搞咗20年先至开始打个和啊！李嘉诚曾经喺董事会度讲过，佢做所有生意都赚钱嘅，除咗新城。跟住大班霍振宁就出嚟讲，系鸡肋嚟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做咗20年啊！如果要做嗰种和稀泥嘅电台呢，第一就唔好搵我，因为我唔识做。第二个问题就係话，得我哋要喺董事会都咁讲嘅，如果你要做呢种电台得，你包1年1亿广告囉。不过我唔做，不过恭喜你，你都一定有钱赚。不过佢哋嗰啲攞嗰啲係界外利益㗎嘛。佢唔係喺做传媒搵钱㗎嘛。佢需要攞个影响力，通过啲影响力买政治保险，跟住就去掠水㗎嘛。咁但我哋做传媒㗎嘛，我哋係专业㗎嘛，我哋淨係识做传媒，我大陆又冇生意，咁你有咩 check 数俾我呢？所以我就话我唔识做。如果你哋要做喉舌你哋做囉，咁你咪买返我啲股份囉。我保证我仲讲埋，我保证你有个 smooth transition， 即係无缝交接。不过就唔系搵我做。都讲到好清楚，我哋都好公道㗎。 咁但系问题就话嗱，闹政府嗱就系林毓华想讲嗰样嘢啦。有冇一个听众可以打电话嚟话我哋过去由5月15号开咗咪，我哋有边个节目主持人？当我哋批评政府，或者甚至乎你中意用个闹字咪闹咯，啊，可能大声啲。 有冇闹错佢啊？ 有冇闹错？嗱，如果有嘅咧，你而家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111。啊，我哋咧最好，我哋唔系梁振英，亦都唔系陈茂波，我哋就唔会由车大炮一个大炮冚一个大炮。啊，你睇到一阵我哋会讲陈茂波嘅，一个大炮冚一个大炮。啊，到今日为止咧，仲系匿埋啊喺背后，唔敢出嚟见人。一个局长啊，即系你睇到成个梁振英班子啊，经常车大炮。喂，我问你啦，我哋可以讲啲乜嘢？如果一个公正嘅传媒，你讲啲乜嘢咧？所以我都唔系针对佢嘅啊，我哋系以事论事，唔系系对人。我系好唔中意梁振英，我唔中意原因就系我同佢冇私人恩怨。我唔中意嘅就系我知道佢啊，唔系一个。可以领导香港、维护香港核心价值嘅领导人啊嘛，啊就咁简单啫嘛，我啲听众系支持我哋噶嘛， 简单，连个施政报告都要推后，有冇搞错啊？真系，唉，离晒。 唔好讲呢啲嘢啦，呢啲就冇所谓，呢啲就老实讲，边个做特首佢有权咁做嘅，咁、但系问题就系佢点样应对啊？譬如好简单，佢自己串剑啊，而家到陈茂波嘅问题，佢哋都系用一个大炮冚一个大炮。仲有国民教育，你成日话急国民急急市民所急，吕大乐今日写咗篇文几好啊，佢就话你话急市民所急啊嘛，喂而家对啲国民教育市民唔急啊大佬， 咁你急嚟做乜咧？ 而家你系你急啫、你推嚟做咩咧？嗱，所以我哋其实咧系大声讲啲嘢系唔好听，但系其实咧都系基于我成日训示我啲同事咧，我哋做评论员咧，一定要系基于呢个客观嘅事实。你可以主观批评，你甚至乎可以有成见，但系就唔可以歪曲事实。但系你面对一个经常歪曲事实，以一个大炮冚另外一个大炮嘅政府，诶、我哋直情咧，我都唔想讲啊！而家，即系你明唔明啊？而家见怪不怪，可能我哋已经积非成事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见怪咗一个经常车大炮嘅政府咧，我哋就可能慢慢接受咗咧，可能呢个亦都系佢哋嘅如意算盘。慢慢香港人会麻木咗，会接受咗咧。你唔经唔觉呢就觉得佢做啲嘢冇错㗎喎。啊你可以到时候俾个机会佢啦。跟住佢就去派钱咁就皆大欢喜囉。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更年期最主要的症状呢就月经紊乱，咁有啲人呢就出现潮热啦、心烦失眠啦、暴躁啊、腰痛啊、骨痛啊。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大伯有冇睇嗰套戏叫《老千计状元才》啊？ 有 Robert Redford 啊嘛， 系咯。我怀疑咧，成个 DBC 咧，就你真系你都有忏悔过话，你系揾错咗唔同嘅 partner。但系对某啲嚟讲咧，哇，佢哋真系立于不败之地嘅，好似你话斋一。如果你有赚你个台赚钱咧，佢又可以吓分到红。第二，如果你唔掂咧，就系佢又立咗大功噶。佢唔单止系令到一个咧，一个系批评特区政府或者批评阿爷最劲嘅一个系一支咪咧，系咧话起净将你嗰副身家咧一笔报销，好叻啊！佢哋真系啊， 点啊？你讲咩啊？ 如果呢个台唔成功咧？佢哋系令佢唔单止令你冇咗呢个平台，仲连你咁多年嚟辛辛苦累积嘅财富都扫咁一大部分啦，你明唔明？ 冇晒啦， 因为佢哋真系好叻啊，真系连你将你连根拔起啊， 咁啊冇所谓嘅。嗱，我从来唔讲私事啊，我都可以讲下啦。嗱、我 老婆啊，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 系 啊，即系代表我屋企人啦、啊。嗱、啊，我本来就唔中意讲我屋企啲嘢噶啦。啊，我老婆就话咧，钱财身外物系唔重要嘅， 系 天一定会收佢哋嘅。我哋要好好地生活 啊， 我哋嘅经济应该冇问题，唔使担心。 嗯， 快乐系最重要。 嗯， 啊，咁另外有个 message 就话。最最重要呢，即无论 DBC 的结果怎样呢、啊、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嗯、 千万不要气上心头而伤了身、 嗯、 这些一点都不值得的、啊、你应该知道千金难买健康的身体、 啊、 所以呢请保重身体，这个就 我很同意 Irene 讲法，真的最重要呢就是 对我支持、啊、过去那一个月半夜敲门 也不惊，真的、啊 过去嗰一个月咧，我轻咗15磅，又系用钱买翻嚟嘅，即系唔做呢个 DBC 咧，可能而家咧就肥尸大只。嗱、啊，我而家轻咗15磅，咁啊，我一路减肥都唔成功，嗯、但系咧，而家最近啲咁样呢单嘢咧，就搞到我咧啊减埋肥添。 你最紧要休息 夠，可能要扣翻啲，可能嗰3000多万扣翻啲减肥费。嗱、啊，我哋点喺旁边咧？啊！就喺听众， 澳洲嚟 嘅，听唔得嘅，因为澳洲打嚟，即系远来试客，即系我哋做主场嘅，梗系要、嗯、啊待咩？即系要接待啲贵客啦，等、嗯、佢可以宾至如归吓、啊。早晨啦、啊，程小姐， 早晨早晨， 早晨你好，大班， 你好， 系头先你咧就即系好感动啦，你太太真系好啊，我哋做人老婆嘅应该要多多学习啦吓，即系老公有危难嘅时候咧，就不断支持佢，直至千金散尽。一齊去黑米啦咁我其實頭先咧就聽你講，你話你哋嘅台有冇鬧錯啲政府？咁我就覺得梗係有鬧錯啦，鬧、 嗯、 得好錯添、嗯，因為你哋鬧得唔夠咯，鬧到咁鬧到咁 mile 點點啊！ 你真係想我死、哎、你真係唔係好人嚟 嘅， 你仲我已經搞到 DBC 執笠啦，你仲想我死快啲？ 仲有你好多時你捉唔到佢哋上嚟正面鬧。咁点得呢？ 人哋话要阉干我哋嘛，系咪？ 我明白。咁 佢 点会 第二佢心虚嘛？见到我已经惊啦。啊，第一系惊，第二仲有一样嘢真 嘅。当面指正佢，督口督面咁闹噶嘛。 咪可能都系啊。 够啦。 又听啊，张炳良都直接嚟我哋直播室听日啦。 嗱，其实咧， 张炳良唔系最衰嗰个啊嘛。陈茂波就好啲啦。 啊，我哋咧，其实我好想做一样嘢噶，林毓华知嘅。其实我做咗咁多年传媒咧，我成日同啲电视台，啲电视台成日揾我嘅。 嗯。 我就话不如咁啦，你唔好叫我做买马骝戏啦，你不如俾我做呢个60分钟时事。 系， 其实我最中意做一样嘢系咩咧？ 嗯， 就带住对箍，攞住个 camera。 即系你都想做咪？ 政府总部就怼个咪埋去阿陈茂波个怼到埋个面前。 大班，或者吹水咗你着想，我都唔赞成你咁。你知咩？威嗰阵时有一段时间就精神咧系好差啦。 我唔怕， 因为咧系喺佢嘅报道度咧系得罪咗啲系烟草业。於是乎人有一個好大嘅反擊，唔間嗰啲壓力好難承受㗎。 有啦、啊、有啦，我發生我哋身上啦、啊、因為阿小班呢、啊、得罪咗地鐵工會、啊、工聯會嘅背後 即係發工啦。嗱、 啊、 工聯會喺背後嘅地鐵工會而家就譴責啊阿、啊、鄭小班要道歉。嗱、啊、今日呢特首啊呢、這個特首啊呢、这个叫做梁振英喎，喺礼宾府即系广督府嗰度咧，表扬嗰班咧抗暴英雄， 系嘛？ 系抗风暴英雄， 真系 咁啊！一定包括地铁在内嘅， 嗰、那个系本份工作嚟噶。 我都唔明打个10号风球，要走到广督府嗰度啊，表扬呢班人，嗱呢咪喺度做 show 咯。嗱，程小姐，请你继续。诶、哎，唔好意思，我即系话俾你，我想做噶，冇电视台肯俾我做啊。不过第日可能会做，因为冇嘢做，咪拿住部机周围行咯。 啊，好啊，都系好。仲有第。 摆上 Facebook 咯，摆上呢、這个YouTube 咯。 啊，传媒我明白，我已经上咗啦。咁传媒咧系一个 watchdog 嚟噶嘛，一定系要做反对派。嗱、嗯，龙应台喺大江，龙应台咧自己都讲过，佢细个嗰阵时上咗所谓国民教育，以为政府真系 大江南北嗰本书嘅就系。 系，点知后来发觉原来政府系会呃人嘅、嗯。我话俾你听、嗯，世界上无论独裁或者民主政府，都系好想呃人民。你哋就一定要扮好呢、這、一个，做好呢个角色。 咁系，我哋要踢爆佢嘛？你好似而家阿陈茂波咁。 啊，直情系车大炮擘大眼啦，又话唔关女事，又话系佢老婆，而家老婆又话唔关老婆事啦，因为咧嗰、那个 keeper 走咗出嚟啦，就话咧我啊同另外一个人签租约嘅，嗰个人七月先做董事。呢、這个人就租咗个劏房几年噶啦，你话佢哋啲大炮系咪？佢直情当我哋香港人白痴啊！呢度先系兴嘅， 漏洞百出， 闹佢哋咯。第三，我又想讲下咧，嗱、阿大班，你而家咧就身娇肉贵，身家亿万啦吓， 冇晒啦，冇咗大半啦。 但系我话俾你听，大班，我不嬲都有知道你少少嘅历史，你以前系有好多嘅街头智慧嘅，咁请你 我系街童嚟噶咋？ 而家咧。我覺得我有個辦法，唔知啱唔啱嚇。啱啱人哋又上禮賓府，你又可以上，帶隊成隊 crew 就唔去訪問啊。梁振英係喺出面靜坐，或者帶動聽眾遊行，或者去絕食。嗱，話你都想減肥啦， 喂，減咗啦，而家平減咗15磅啦， 再減多啲，減到好瘦咧。 咁啊，就好似李柱明咁啦，好人乾咁啦。 感召別人咧，用個心係最重要噶，因為如果你真係感召到咧，香港人好冷漠，亦都有時頗為無知，但係佢有時有。又会好用心嘅，譬如一见到菲律宾人， 程小姐，我谂我哋 突然间起嚟好同情，我觉得其实呢一种系一个办法，因为当你冇办法，人哋要打压你，你又信错人，信错咩黄楚标呢啲咁样嘅大陆人，你都信，咁 我鞠个躬噶啦，我鞠个躬认错啦。 我明啊，即系其实你真系冇理由信一个大陆嘅人，而且佢要同大陆做生意，你又闹政府嘅，即系我唔系好明点解你咁聪明嘅人会做啲咁嘅嘢。 我解释俾你听啦，不 做错咗就算啦， 唔紧要，我都要 可以真系试下。 我都要借呢个机会解释俾你听，因为点解咧？琴日都有一个老总啊，编辑咗嚟问我。佢就话佢哋公司嗰啲小朋友或者个年青记者咧，80后嗰啲咧就问佢个大班，你睇到黄楚标咁嘅样，点你点你照解释下俾佢哋听，点解你会揾佢做拍档啊？嗱，佢话所以佢哋对我啲质疑，咁既然你又问到，我就再解释多一次咧，希望啊再公开讲一次咧，释咗大家疑虑。 明点解你咁蠢咯？ 嗱，我解俾你听啊，当日咧因为我哋咧就预备揾十份人嘅。咁十份人里面包括我一啲比较好啲嘅老友啦，即係个样似样啲嗰啲啦，就係苏泽光、石禮谦，仲有一个叶律师，仲有一个 X 先生。咁呢个 X 先生我而家唔好讲佢啦，因为佢係一个好重要嘅人嚟嘅。咁点知收尾呢，我哋组成咗呢个班底之后呢，就我哋嘅股东个别股东呢，其实所有股东就收到电话，就话呢西环啊，即系中联版咧，就唔会支持，亦都会反对特区政府发个牌俾我哋嘅。咁跟住就石禮谦、苏泽光、叶律师同嗰位 X 先生咧，就弃船啦、跳船啦。咁我要揾另外啲股东啦，啊，咁就阿李国宝先生就揾咗阿蒙文伟先生啦，蒙文伟就过身啦，而家 顺兴 嘅。咁啊，揾咗阿黄子欣啦，揾咗佢细佬阿李教授啦。咁跟住因为西环嘅反对，就有个人叫黄楚标走出嚟话我搞掂西环，我搞掂中联版。嗱，咁因为呢个原因呢，可能我都系错啦，我认咗错，其实唔应该求胜心切。咁既然有人话搞得掂个牌，嗱，佢讲到话呢个牌呢系西环话事嘅，嗱，佢又搞得掂啊，咁我哋咪俾佢入股囉。咁諗住佢得一份啫，即系唔会諗到，即系我最错其实唔系黄楚标。我最错我系信啊李国宝啊嘛，咁你东亚谂住 blue blood 噶嘛，香港最后一个贵族，你竟然会原来可以黐埋黄楚标度，呢、這个就系始料不及。呢、這个我都有少少，虽然我认咗错鞠咗躬，但系都系非战之罪嘅。 系嗱，中国嘅贵族就唔系英式嘅贵族啊，请你留意。咁我都希望 喺英国读书 嘅 呢啲人， 试下绝食示威游行喺督宪府啦，或者。感动到香港人嘅， 咁有人就叫我去东亚银行门口示威嘅， 可以噶，唔系点啊？喂，街头示威嚟噶嘛？ 我 打烂仔胶 你会唔会坐埋？你会唔会坐埋喺我身边啊？ 我一定会，我飞翻嚟都会。 好啦，如果我绝食嗰时揾你啦， 我哋带 多 人嚟。 好啦，多谢你啊， 多谢程小姐。 啊！电话旁边啊，邝小姐啊，早晨，邝小姐。 早晨，邝小姐。 早晨， 早晨， 早晨，大班，早晨啊，阿林。 系， 冇啊！我就想关于个 Facebook 嗰度啦，咁就可能我开头就好奇怪，如果有成几十万人去睇咧，点解得万几个？ 唔好理佢支持定反对边样嘢都好啦，冇理由咁少会即係会俾个意见囉。咁我今朝同我女友傾开呢，就话有两种情形。第一呢，我哋琴晚呢，我自己个网上唔到啦，咁我哋用手机。 我哋新聞之后再傾啦，好嘛。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是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本港天气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长者安居服务协会话，由凌晨至早上的六点，有53人次按动平安钟求助，其中15人需要送院，主要是痛症和气促。本港的空气质素仍然是相当差，三个位于铜锣湾、中环和旺角的路边监测站污染指数都达到170几，污染水平属于甚高。一般监测站的观塘和深水埗污染指数亦都超过100，属于甚高的水平。环保署话，当路边指数介乎101至200，患有心血管或者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儿童和长者都要避免长时间逗留在交通繁忙的地方，尽量减少在这些地方进行体力消耗的活动。美股收市下跌，欧洲央行没有公布即时买债的计划，令投资者失望，不利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878点，跌9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09点，跌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亦都是跌10点，收报1365点。欧洲股市收市普遍跌超过 2%。伦敦奥运第六日的赛事，中国增添一金两银。国家队现时以18金、11银和4铜，仍然占据住奖牌榜的第一位，但美国成绩已经追贴中国，同样获得18金，只是银牌稍为落后，排在第二位。港队方面，香港羽毛球手叶佩妍在伦敦奥运羽毛球女单八强赛事以12-20、21-22两局不敌3号种子国家队的李雪蕊，未能够晋身四强。叶佩妍赛后失望落泪，对自己在领先的时候未能够成功把握四个决胜分而落败，感到遗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烟霞，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31度，相对湿度70%。咁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啊，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啊，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屯门公路向翻九龙方向近呢个智乐花园啊，今日快线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喺后边嘅蓝地，塞紧车，各位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走翻过去对面海市区睇睇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吓，咁啊硬翻啲应该多车啲啦啩。咁啊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暂时两边都系正常嗰只噶。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呢个顺德中心。咁啊，睇埋西隧向中环啦，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噶吓。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就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现时康庄道桥底枕住，冇乜点变嗰只噶吓。咁啊，启德隧道过海龙尾就无街。咁至于东隧过香港咧，收费广场仍然都系车多啦。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电话机楼噶。咁另外新界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都系收费广场车多铺满一阵噶。系啦，嗱，通啊，虽然冇话大班咁 sweet， 有老婆仔啊 send 个鼓励短信啊，不过咁啊，见到 Facebook 啊咁多人留言鼓励我哋，又点会唔撑到实啊嘛？嗱，话时话，你哋去咗我哋嘅 Facebook 投票未先？嗱，俾个 like 我哋就可以投票噶啦。而家先系得个1万票，继续支持我哋还声于民。未够噶，争你一票啊！好啦，最后请跟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如果上唔到網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用手機聽噶嘛，個 app 就聽你哋冇問題嘅。咁、但係咧，我哋平時入 Facebook 都冇問題嘅。咁我哋佢就用 iPhone 嘅，咁我用 Android 嗰個 system 入嘅。 你都好摩登啊！ 咁兩個唔同手機入翻 Facebook 咧，係睇到你哋咧嗰個問題係點樣，咪 tick 咯。咁但係 tick 完咧係 post 唔到出去嘅。 哦，咁樣啊？ 咁呢個第一啦。 咁呢個技術部嘅同事睇睇下。 系啦，咁我就上网喺 Facebook 咧，就睇到问题，我就照 tick 啦，照写低我嘅嘢，然后 share 出去咧就 OK 嘅，就可以嘅。咁、所以反映咗一样嘢就系话，其实香港嘅好多人，你根本喺个地铁周围咧，个个都系拿住个电话度听又好，睇又好，或者做任何嘢都好。咁如果要做呢样嘢，我谂真系好多人支持，但系咧佢哋可能即系 follow 你哋嘅途径去做咧，系做唔到嘅。 系啊，因为正话都有个听众留咗言咧，话 iPad 都上唔到嘅。 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都有个数字咧，都觉得出奇，因为有21,317人咧就 like 咗我哋，即系呢个 DBC 嘅网页啊。 太奇怪啊嘛！ 咁但系之前我哋又都有唔够21,000喎，系嘛？ 系啊， 唔系，所以 系 有啲 我唔中意你，我系要交叉嗰样嘢都好啊。 系啊， 都听唔到 加埋，而家加埋都唔够16,000，因为嗰度236个，系咯。 个比例太悬殊啊！ 系啊，我哋要调查一下啦。多谢意见啊，多谢你支持，亦都喺英国打电话嚟嘅李生，早晨。 李生，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系，系，系， 早晨，早晨，早晨，系，仲有机会讲早晨，讲多几句啊！ 我哋呢边啊，差唔多瞓觉嘅。 喂，咁啊 ，Good evening, sir。 系，要减八个钟，你哋嗰度啦。 我听你哋个电台咧，就听咗几个月到嘅啫。 系啊，我哋啦， 我就真 系开麦嘅， 一听过之后就唔可以唔听啦。 上咗瘾， 因为我听你哋讲所有人。嗰啲官员又好，乜都好彻底咁样啲了解佢哋，好官又好，唔好官又好，听到我真系觉得你哋个真系讲得好，所以我觉得你哋如果你哋个台搞到而家话好似话要就嚟执笠咁样子，我觉得真系 执笠系被逼噶， 有啲股东嘅矛盾啊， 执笠唔系经营不善噶，系被逼噶 。我知，即系我觉得唔系净系香港人嘅损失，系全球华人嘅损失，唔系净系你香港人听，我哋全世界啲人听紧，啲华人听紧，系咪先？ 系 有阵时我。睇新聞又好，睇乜又睇到啲官員講到嗰啲大話，嗰啲表情七情上面講到啊飆冷汗咁樣子，即係我有時睇得好，即係我唔知覺得香港啲官員，我唔知點解可以做到咁樣。 我哋喺香港住咧，其實都好興嘅，即係唔係都好唏噓，即係點解會有一班咁嘅人？即係香港係一個咁即係咁現代化、咁先進嘅城市。但系俾一班九流嘅人去管我哋，你话我哋条气顺唔顺咧？啊，九流都冇所谓啊，即系能力冇所谓啦，当张勤保拙啦。但系你都有啲诚信啊嘛，唔系成日将一个大炮冚另一个大炮。我哋见到佢讲嘢啊，嗰啲咩急事急办啊，边咩？我听啊，你而家连林郑月娥呢个吹水，我都讲埋嗰啲咁嘅，我都唔知系咪人话嚟嘅，又唔系中文嚟嘅，嗰啲直情好似喺度卖膏药咁，你保药党就系咁啊！你明唔明啊？即系而家香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啊，竟然俾个保药党去管，咁你死唔死 啊？寻日警务处出嚟讲，咪就多咗啲骗案啦，就系啊！ 系啊系系啊，而家过去啲官员，我觉得都好似唔系做官为人，好似做戏俾我哋啲人睇咁样。有啲咩几奸嘅角色又有，几渣嘅角色又有，我真系睇到好似睇到啲官员都好似上时睇到啲眼火爆咁。 嗱、你好简单嘅，即系你好似呢个陈茂波咁，你个威威哥咁啦，而家叫大炮波啦吓，呢、這个大炮波咧。 嗱，所以话阿梁振英嗰啲关照入去啫，讲真嗰 嗱，我仲问你一样嘢，如果警务处长而家要委任一个警务处长，佢老婆系开一楼缝嘅，你估可唔可以委任一个咁嘅人去做警务处长？或者佢话佢外家开一楼缝嘅，喂都唔得噶系嘛？ 咁而家系有身有屎啊！ 佢而家系发展局局长啊嘛，佢系执法噶嘛，佢仲可以破门入屋噶嘛，就管全建噶嘛。啊，你竟然俾等同？即系委任一个人做警务处长，佢老婆或者佢外家或者佢自己都曾经咧牵涉到开一楼房或者开赌档烟格嘅，你会唔会俾佢做咧？你明唔明啊？ 所以我有时觉得啲官员有冇谂下自己先，自己符合条件去做官？所以有人捧你就话啊，去啊，我唔知为名定为利啊。 光宗耀祖啊嘛！多谢你啊，李生啊，多谢你英国打电话嚟啊，多谢你支持我哋啊！你有冇入去 Facebook 嗰度撑我哋啊？ OK， 拜拜， 多谢阿陆生，早晨， 早晨， 早晨，大班， 你好， 林伯， 系你好， 你好，系，想炒一少少讲先， 好啊， 我想问下，乜为民请命系要道歉嘅咩？ 郑家富嗰日啊，我听足全程啊， 系 佢为咗班受影响嘅乘客啊，请命噶，要向嗰班职工会度道歉啊！ 嗯， 我真未听过，真系合理要求嚟。 嗰日咧，佢哋职工会咧有一个而家地铁咧，港铁有九个职工会咁多，然后佢哋联合咧就系、是、要求阿郑家富。咁嗰日咧，佢打电话嚟嘅时候咧，就系郑家富都有啲系避嫌，就系、是、我去质问佢哋嗰个咁样嘅系代表，根本佢都唔听人哋讲嘢嘅，你明啊？真系。 收尾我都有打电话入嚟， 唉，真系 我顶都唔顺啦，我都就打电话入嚟。 少少风险噶啦，唔同程度风险噶啦，即系警察啊、消防员啊，仲有好多啲啊，系 contract staff 嚟嘅，政府啲路政署剪树嗰啲、斩树嗰啲，嗰啲人冒险噶。 嗯， 我真系嗰日听，我真系好啊，我想打电话，但系接唔到我上嚟。 今日呢班友啊，我认为咧，如无意外会出现喺港督府嗰度咧，接受啊高老两嘅家长噶，话俾听。我都唔明白一个十号风球，香港人要守本分咁样，一个十号风球出到呢个高老两走去呢个港督府啊嗰度，家长呢班人，呢个高老两咪喺度抽水咯啊！有咩值得家长啫？我哋只系坚守岗位，咁点解唔家长？我哋唔家长阿通，喂，我哋嗰日都翻工嘅大佬啊！你知唔知我兜咗卅几个圈先翻到嚟啊？周围都有树。 有合理喂喂系听到 听紧你讲啊，好 合理有契约啊，系合理时间之后送到啲乘客去嗰个目的地嘅。你而家成七八个钟头，喂，你落咗三点半，你落咗呢个爆波，点解你唔考虑用呢个车队咧？阿夫叫你去考虑成立个车队，仲唔系叫双层巴士，叫单层巴士啊嘛？ 同埋陆生啊， 网噶嘛？ 嗰个阿富嗰个批评系批评个管理层啊嘛？ 系啊， 你前次工会你边度有权去决出唔出车啫？系管理层话喂你个车队出车，佢讲噶嘛？ 即系而家冇噶啦，而家系打击异己噶啦。 咪咯，讲晒啲歪嘢出嚟，我真系好兴啊！真系。 唉，所以问你啦，如果我哋以呢样嘢做职业，你话系咪日日都好兴？ 仲有啊，大班提你啊，呢单咁嘅职工会，好似嗰阵时我冇记错咧，就话5% 加薪都唔足够嘅呢班人。 系啊， 真系失心不足啊！呢班人真系，我觉得我体验过新嘅，我都好兴啊！ 佢哋 大佬个好多都系5%、5.5% 啫嘛。 佢哋系工联会嘅 ，OK？ 系啊，我知啊，我早估都系工联会嘅。我大班言归正传咧，我觉得咧就即系呢样嗱，所以我声明先，我哋冇 Facebook 嘅， 系， 我就好撑你嘅。 好多人都冇 Facebook 嘅，系， 我好多人都系同我， 其实我都冇嘅，不过我啲同事帮我开嘅。 系啊，你send SMS， 我即刻 send 俾你 啦。好啊，我哋会做啲嘢嘅啦，翻嚟 ，OK， 多谢你啊， 多谢陆生，多谢晒。 啊！直至呢一刻为止咧，一万。 大班，喂，你就有建议噶。 嗯， 好啊，你讲埋啦，快啲讲。 系嗱，譬如你分类广告嘅话咧，譬如我落喂，我想丁友征求喜欢讨论中国历史嘅朋友。 嗯， 我俾钱，你哋想整个标准价或者底价啊？到时即系唔好将啲唔好连将嚟 有。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哋收到封律师信咧，就话我哋唔可以接广告。 你睇清楚呢样嘢。 多谢你啊！而家有位喺美国 LA 打嘅话，你嘅杨先生， 杨生你好， 杨生早晨， 杨生， 早晨，大班。 喂，你喺 LA 喺边个浮啊？喺橙郡啊？ 边个 county 啊？ 自由同埋有民主嘅浮啊？ 唔系你喺 LA 边度啊？ William。 哦 ，OK， 哇， 中文我唔知啊。 系唔紧要啊？问下你啫，咁你啊， 请讲。 几样嘢想同你倾下嘅，第一，你系咪中意挨打噶？ 唉，条命生出嚟啊！ 啊，大班系拳师嚟嘅，咁所以要喺个擂台上面要同人哋系要过招嘅，系要吓。 唉，我都唔系好想而家。 大班， 我想退休啊！ 郑英汉做翻个真正嘅汉子， 系真汉子。 我俾几个 idea 你。 好啊，洗耳恭听啊！ 系依家咧，最紧要就系稳定军心。 嗯， 系啊，一定要里应外合啊！即系大家都要即系团结一致啦。 好，第二招咧， 系好唔好净系讲？第一就系关于你车粒嗰个环球华人呢、這个基金会。 嗯。 我每日翻到屋企咧，上网咧都希望有呢样嘢，但系咧都冇。 嗯， 迟少少啦。 我 要解决咗。 我想问一问你，喺香港开一个户口要几耐时间？ 一可唔使一个钟头搞掂。 O K， 系。 喺网上写一写，嗰啲 program 要几耐时间？ 你讲写啲软件程式系嘛？ 嗰啲可能唔係啊，佢話怎擺啲嘢上網，係好快啫，嗰啲係幾分鐘搞掂。 咁咧，兩樣嘢咧，應該嚟講，聽日就可以做噶啦喎。 唔係，我哋要解決咗 DBC 嘅問題先，因為始終而家我哋廣播嘅頻道啊設施都係用緊 DBC 嘅資源嘅，咁 DBC 有一間，我仲有其他股東嘅，你明唔明啊？我係一個守法嘅人嘅，你知唔知啊？ 你即刻个 account 先，系用你个名，或者咧，我仲未谂咗个名咧，就是、全球华人之声，言论自由基金会， 系， 即刻先，你用头三个月去试下嗰啲人嘅反应，你有大部，我谂大相信大部分都系美国同欧洲嘅，即系有钱嗰班啊，佢咧会直接用。credit card， OK， 系 头三个月上嘅咧，如果系有兴趣入呢个会嘅咧，每人先1蚊。咁你三个月内咧，你可以睇到你嗰个 account 有几多会员。 好啦，阿杨生，其实咧我好多，唔系好多谢你好意啊，系，但我 主要假设系。三个月后咧， 杨生，我知你好支持我哋，我亦都好多谢你咧，搜索孤墙帮你谂度咗咁多桥出嚟。但系有啲嘢咧，我哋都要尊重法律嘅，因为 DBC 系一间持牌机构同埋注册嘅公司，我哋叫人捐钱，人第一有问题，第二样嘢呢间公司而家出现嘅问题就系正正呢间公司唔系由我控制噶嘛。你要明白呢一点啦，但我多谢你好意啦。 啲听众嘅意见觉得好噶，可能我哋系要考虑下让第三者系去做呢件事。 好啦，多谢你电话先。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欧美嘅市场咧，环境咧就唔系好稳定啦。咁其实我哋都而家积极开拓紧一啲新兴嘅市场。咁佢哋相对嚟讲咧，比起欧美嚟讲，我买嘅货量咧系真系冇咁多嘅。另外咧，我哋发现咧，有一啲新嘅买家出现，譬如话电视嘅购物频道啊，或者啲网上面嘅购物网站啊，其实佢哋背后咧都需要买货嘅。咁佢哋相对嚟讲咧，买货嘅数量就唔高嘅。咁呢一类型嘅买家都系我哋嗰个目标咯。今年年头开始咧，就推出呢个新嘅概念，就叫做小批量采购专区。咁其实概念咧就简单嘅。第一方面咧，我哋喺网上面会做啲嘢，就系通过我哋贸发网咧，就辟出一个新嘅地方，专门咧就集合晒呢啲可以供小批量订购嘅一啲产品。咁第二方面咧，就系喺展会嘅层面啦，开辟咗一个特别嘅专区，就以一个色轨嘅形式咧，就将超过200件呢啲产品咧 show 出嚟嘅。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8:52。 嗱，呢排好多人话上网啊，或者 Apps 听唔到我哋咧，我相信呢个系一个 happy problem 嚟嘅。happy problem 意思咧就 即系好多人一齐上去， 好多人可能真系支持我哋啦。咁呢排咁多嘢噏啊，可能多咗人上网听我哋嘅节目。咁喺度多谢大家啦，咁我諗都係嗰句㗎啦，盡量利用收音机听呢，咁可以整返个网络嗰、那个啊嗰、那个那个容量俾其他需要通过网上听嘅听众囉。而家电话旁边有郑先生，早晨郑先生。 喂，早晨大班。 你好你好。 喂，即係呢我有个意见啊，即係你炒得咁辛苦，其实如果真係唔係咁掂就唔好撑落去啦，即係唔等。即系我哋听就听得惨，即系日日都戥你担心。即系你咁样投资咗落去咧，即系普通人啊，一几世人都搵唔到咁多钱嚟投资落去。 冇啦，我冇晒噶啦。OK， 即系可能有放开咗佢咯。 可能要翻去整飞机 咁都冇办法啦。咁样即系起码 大班 都 系超 龄啊。 如果唔系咧，今日呢个由今日开始有几日咧，就呢个机场系招募紧人嘅。 我仲有排噶。 咁即系起码多谢咗你先啦，为我哋带来咗几个月幸福佢。 唉，多谢你啦， 咁样我就希望，即系如果 如果我话支持你，即系讲就好容易啫，个个都支持你系咪先？即系实质上啲问题系你自己都谂到系好难解决噶嘛，系咪先？ 系，我真系去见律师噶啦。OK， 系啦系啦， 多谢你啊！ 希望如果好彩解决到啦，咁我系讲咁多。 多谢你，多谢你问候啊！唉，呢啲要多谢嘅，你真系要啦。啊，讲到飞机咧，就都可以各个人同大家分享一下嘅。今日报纸就有噶吓，啊。呢 Emirates 啊，呢个酋长国航空公司，咁呢间航空公司其实系世界十大航空公司之一嘅，佢哋飞 A380 嘅， 佢哋啲系服务系优特加 出事嗰班机咧，就系经曼谷去杜拜嘅，咁第最过瘾一样嘢咧，就呢啲就真系有时机器就系咁噶啦。佢首先咧就发生机器故障，咁啊故障系咩咧？就是 landing gear， 即系嗰个辘咧， 系 啊。嗰、那個係升降架嚟叫做，但其實個轆咧即係一般嚟講轆係人都明嘅、嗯，就升咗上去之後咧，起咗飛之後收唔翻。嗱、 嗯， 收唔翻咧，其實個危險咧係少過落唔到嚟嘅。因為有時我哋啲轆咧要落機嗰陣時咧，嗱，一起機升到一定嘅高度咧，就將轆收翻去，因為如果唔係飛唔高、飛唔快嘅，同埋嘥 有阻力啊， 係嘛？啊，有阻力嘅。嗯咁但系咧，如果落唔到嚟咧，就要用个肚去落机。 啊，咁就 呢个就紧急，呢个就紧急降落啦。 呢个 起死降架收唔到，所以个呢啲机人收唔到咧，其实就冇咩危险性。一般嚟讲啊，飞咗上去发现，诶、哎，收唔到碌，咪飞翻落嚟咯。咁飞翻落嚟就要去整啦。咁整好咗之后咧，就要试嘅。一般我哋点样试咧？就将架飞机 jack 起咗，等个碌离地。就喺地上面模拟，咁去 但收唔收得翻上去？ 佢收上去，咁啊，起码收好多次嘅，试完一次又一次，咁冇事咧，先至俾架飞机飞嘅。咁如果有可能嘅话咧，最好就再飞上去兜个圈试下。咁但一般嚟讲咧，喺地上测试系可以接受嘅。咁呢班机就过瘾啦。咁啊，整好咗之后，班客已经好牢嘈噶啦。咁啊，已经其实就冇咩惊魂唔惊魂啦，系咪吓到嗰个空姐？面都青咧，我又即系我嘅判断啦，专业判断，我就认为可能真系有病啦。即系做得空姐，个碌收唔到，点会吓亲？ 碎料嚟嘅啫嘛， 点知再飞又收唔到，又再降落，咩吓梗系怒嘈啦。但系就唔系话咩九霄惊魂啊，吓到空姐面青唇白啊。嗱呢啲就应该唔会发生嘅。咁、即系呢啲嘢咧，而家好过瘾。而家搭飞机都系搭巴士一样咧，就好多人咧就当咗一样嘢咧，就大惊小怪嘅。咁当然安全好紧要啦。 飞机安全系好安全 嘅 喎， 其实唔系啊，每一次嘅飞机翻翻转头个决定，个机长决定翻翻转头，你知唔知道对间航空公司损失几大？ 系 啊，你知唔知要将所有入咗嘅油全部喺空中？放晒佢嘅， 系 你知唔知入一次油飞机几多钱嘅？即系每一次翻转头咧，其实系一个正确嘅决定嘅， 系 就系为咗乘客嘅安全嘅啊！即系如果我最惊咧，我哋咩咧？就系啲飞机飞咗上去有事，个机师唔肯翻转头，因为可能佢公司咧计数计得好准， 系。 啊！即系每次做啲咁嘅动作 咧，即系唔好浪费啲燃油 啊！要写好多报告，分分钟俾人丙。嗱，呢啲航空公司你先惊，佢肯翻转头咧，就证明佢都系以安全为上嘅。嗱，呢个就俾少少冷知识嗰啲系咪叫做而家兴 硬知识？ 冷知识嗱、我哋就叫做咩？ 软知识又好， 唔系我哋电台叫咩噶？ 我哋叫做 通识噶嘛，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嗱、个电话旁边有听众系叶先生嘅，叶生早晨， 早晨叶生。 大班林伯 系 你好， 真系唔识讲乜嘢啊！而家真系， 我而家准备应征翻机场做噶啦，做翻工程师。如果唔嫌我老嘅话， 喂，大班如果咁样唔怪得我哋嗰个年代成长就系希望做要做三司喎，真系啊！原来有牌系重要啊！ 石山地铁站选举嗰时都见到林伯同你一齐企喺度，我哋一家人排你， 多谢 我都同你讲，话唔好咁辛苦啦，你同香港人都做咗好多嘢啊！而家你又出翻嚟，我好开心。 系， 不过而家头先听到你， 又戥佢担心啊！ 好耐都冇想喊过噶。 唉，唔好喊咗啊！喊四次嘅啫，做局长，喊得多做唔到局长噶。 我都想喊多啲啊！但系头先听到你，都系以家庭为重啊，大班。同埋一个男人俾人逼到咁样，我相信你都唔会屈得，会放低。但系都系以家庭为重，同埋。 以你嘅名字去集资咯。 嗯， 睇下我哋啲人系咪真系咁支持你咯。 嗯， 我话咩噶？即系嗱，而家以梁振英为首嘅政府咧，就唔会再发牌俾任何人啦。唔好话讲我啦，你谂下曾荫权啊，当佢离任之前，想发三个电视台牌都发唔到嘅，咁你至今时今日啊，即系中央政府又好，特区政府又好，啊西环、中环、乜环都好咧，对传媒嘅开放咧系非常非常之。啊，禁忌嚟嘅，直情系一个禁忌嚟嘅。 冇嘢噶，个天好公道噶，好公平噶、嗯。做个好事嗰啲人咧， 好啦，多谢你 有好报 嘅。我哋都系咁谂噶，咁先死啊嘛，次次都撞板嘅。我哋要听九点钟新闻。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同时吹袭内地的两个台风苏拉和达维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苏拉集结在福州以东，靠近浙江至福建沿岸；达维集结在青岛西南，进入江苏至山东内陆一带，并继续减弱。由于两股的台风同时吹袭，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的预警，各地加强防范，福建近十万人需要疏散。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昨日接见到访平壤的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并共进晚宴。金正恩说会继承亡父金正日的遗训，不断深化北韩和中国的传统友谊，北韩亦都会积极努力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王家瑞就说希望两国保持高层的交往，努力实现东北亚的长治久安。美国联邦航空局证实，首都华盛顿列根机场有三名的航管人员沟通失误，但就否认三架涉及事件的客机几乎相撞，强调当时并没有碰撞的危险。报道说其中两架机正是起飞，另一架机就准备降落，由于调度失误，只是差十几秒就在空中相撞，但正在降落的客机及时转向，化险为夷。不过联邦航空局就说这三架的客机未曾出现迎头飞行的情况，他们并非在同一的高度，同时朝着不同方向飞行。客机亦都配备防止碰撞的系统，但在事件中并未启动。运输部又说事件的起因是三名的航管人员沟通不足，但就没有透露到详情。伦敦奥运第六日的赛事，中国增添一金两银，国家队以18金、11银和4铜仍然占据住奖牌榜的第一位，但美国成绩已经追贴中国，同样获得18金，只是银牌稍微落后，排在第二位。港队方面，香港的羽毛球手叶佩贤在伦敦奥运羽毛球女单的八强赛事，两局不敌三号种子国家队的李雪睿，未能够晋身四强。叶佩贤赛后失望落泪，对自己在领先的时候未能够成功把握四个决胜分而落败，感到遗憾。另外，港队的泳手欧海纯在女子的200米背泳的预赛中，以2分18秒47的成绩在小组排第八位，无缘晋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烟霞，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是较多，有几阵的骤雨。现在录得温度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的9:03，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顺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啦。 去到呢个隧道出口位，不过暂时冇需要间封字噶。落湾仔唔错，呢分钟仍然都系正常嗰只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哎，好远啦吓。以一摇镜头见到啦，现时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嗰边。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培正道嘅，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呢，现时又去到碧街。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啊，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呢分钟啊排翻去后边嘅浙江街咁远噶啦吓。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C 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依然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噶。系啦，可能啊近排奥运车龙关系啦吓，系啦，全部都比较晏啲嘅出现噶，冇错啦。今时今日揸杯杯车上班嘅，多数都系啲老板级啊吓，唔使咁早翻工噶嘛，梗系睇埋奥运瞓晏啲啦。解啊咁，但系咁，喂，茂波点解仲未亲身现身嘅啦？唔系去咗伦敦睇奥运啊嘛？啊，我知啦，佢梗系拿支十五磅大锤喺自己个单位度拆紧个劏房啊，唔怪得知啲传媒上去冇人应门啦，系嘛？啊，波哥，唔该你快啲现身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9:05，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 咁就要揀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奖牌榜及今日焦点。 经过6日的比赛，中国以18金、11银、5铜仍然居于今届奥运奖牌榜之首。美国昨日增添6金，以18金、9银、10铜亦步亦趋排第二。今日的焦点赛事有游泳的四面金牌，田径比赛亦都会展开，并且诞生2金，包括男子圆球和女子100米。而网球男单已经去到四强阶段，金满贯只欠奥运金牌的一哥费特勒和英国金牌希望梅利会分头出击，看看可不可以在决赛碰头。香港女单车运动员李慧思就在海林赛预赛登场。 竞赛精神，一视同仁，理财世界理应大同。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服务，理财理人生。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超过差唔多70%嘅供应商咧，其实佢哋都话佢而家大小通吃噶啦，即系话以前做大单，而家咧除咗做大单之外咧，都要谂下啲细单。咁咩叫小批量呢？其实我哋有个简单嘅定义嘅。以往咧同香港公司落单咧，可能系讲紧几千啊，甚至乎几万啊咁样。咁我哋今次小批量咧，就特别定一个50至1000嘅数量，咁变咗买卖双方都比较容易理解咯。我哋第一次推出嘅时候咧，都已经好多供应商同我哋问呢个详情啊。喺第一次4月份嘅展览会咧，我哋有超过200家。公司是参加，另外我们网上面的平台呢，去到今日呢都有超过30000件产品呢给买家小批量订购，所以个反应是非常之好的。 如果想听返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是贸发网 App 的线、企业联刊定是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呢架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中下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拍你个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元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日，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有谢安琪。 咩为之玩？梗系会令到大家好有乐趣，继续玩落去，同埋玩咧可以玩得好精细嘅。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11:00到凌晨1: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系由纯创造经典嘅英国 Pure 特约赞助播出。What a wonderful world.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而家 DBC 系希望打造一个咧属于全民嘅电台。 我成个家庭咧，无论喺精神行动同埋金钱上，三合一支持你嘅。 话明为民发声嘅时候，民咧帮手发声系大家必然嘅事嚟。 我要好感激你哋大声台所有嘅同工。 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仲要记得将投票信息及网址同你嘅亲友分享。 今年九月九号立法会选举，每位选民会有两票，一票喺地方选区，一票喺功能界别。三百几万选民除咗可以喺所属地方选区揀一张候选人名单，仲可以喺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揀另一张名单。这个新增界别以全港为一个选区，选民会在候选的民选区议员中选出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DBC 电台在电台网站的主页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就是问网友和听众到底愿不愿意支持 DBC 数码广播继续还声于民，还是要将 DBC 数码广播清盘呢？有不少的网民都有留言，还有也都是 like 了 DBC 电台的。有网友易江南就说香港不可以没有反对的声音，而 VVNHO 就有留言话咧，开源节流，求富豪不如求市民，只有市民咧先至够胆支持 DBC 嘅啫。至于 Little Four 咧就话为民请命，真理常存，永不放弃，坚持到底。Linda Chan 咧就话言论及新闻自由咧系香港人嘅支持嚟噶。至于 Solo Man 就话咧，要知道文革就要知道如今发生咩事，系唔可以冇咗 DBC 噶。而另外 DBC 主持兼电影人刘南光咧就话 ，DBC 系为咗香港人发声，风雨飘摇之际只会更加努力工作，而强权咧系要民众将佢拉倒嘅。而另外 Keith Chang 咧就 post 咗一张喺1972年电影《唐吉诃德》里边英国影帝 Peter O'Toole 嘅剧照，仲特别标题住唐吉诃德咧，佢系一直都做紧不可能嘅梦想，亦不断去努力同埋坚持噶。WK Chung 就话阿大班兄坚持去到最后一分钟咧，系已经无憾噶啦，呢场仗系一定会胜利嘅。肖康 Kevin Chan 就话支持大班，为人发声。 你放心，我一定支持你。 我哋喺英国又听你跟你所有电台啊， 我都唔系好识讲嘢，但系总之你哋有咩需要我做听众嘅，可以尽量做得到就做啦。 啊，大班，其实咧我就好欣赏你，你就系、是、讲得出就做得到咯。 我自己是政治白痴的，冇咩，而家啲新聞根本係啲消息係唔可信，所以我都係靠聽你哋嘅電台而得到一啲正確而比較，所以我係絕對支持繼續運作。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去到 DBC 數碼廣播全民投票嗰度投票，大家投完票之後咧，希望可以 share 出去，令到更加多嘅人咧都可以投票噶。 好啦，9:12，我哋呢开始叫大家喺嗰个 Facebook, 呢个系DBC 嘅版度投票啊，咁一共呢有317,400多个呢系去睇过呢个呢个信息啊。咁其中呢到而家为止有15,732人呢系投咗票撑呢个 DBC, 亦都有278个呢话不如呢大班清咗盤佢啦咁样吓，不过咧亦都好多多谢大家咧喺网上有好多意见啦，甚至乎有人就话，唉呢件事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等大家咧就暴露出原来呢个港共啊嘅政府原来咁样去令到我哋香港嘅吓，咁我哋亦都可以咧喺呢个时候咧，我今朝就提过一首歌啦，咁我就喺度好少咧对阿大班啊咁感性，我就吓、有点首歌去听叫《真的汉子》。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

我就諗起呢四十几年前啊，就当其时呢就係、是、世界乒乓波球赛样瑞典打。 嗯、 当其时最后决赛呢就由李富荣呢就对庄则栋。咁、 嗯嗯、 当其时但佢当其时呢係要打五局嘅五盘三胜。咁大家打到二对二去到第三局嘅时间呢李富荣呢就领先呢就十五对几。咁、 嗯、 竟然呢佢就频频将啲波打出界、嗯、就输波。咁样呢在座嘅球迷呢就係咁喝倒彩。喝倒彩。因为李富荣呢就打假波。咁佢点解要打假波啊，因为佢领导呢就要佢输。原来呢乒乓波球呢如果你总共攞过三届冠军呢嗰、那个杯呢就永远呢就刻咗佢个名嘅、 嗯。 所以嗰个杯呢就係、是、有庄则栋嗰个名喺度嘅。 係係、 啊。要攞三届之后。 咁敬老嘅。咁庄则栋系乒乓嘅元老嚟㗎嘛。 有人呢就批评呢啲系球员、啊、但冇人批评啲教练喎。晒啲教练我同意你讲法。佢啲领导一提示佢点做㗎啦。 即系领导啦。 係 啦係啦。咁你要听领导人话嘛。 嗯。 咁依家咪呢啲国民教育咪就系呢啲囉。啱唔啱啊。嗱、嗯、所以呢好啦讲返转头呢咁就当其时呢。 哇你都兜咗好大个圈啊你都。返返去四个十年代。 庄则栋呢就系返返去吕乐威啦。咁江青呢就。 收尾佢嘅落去下场唔好㗎。 好痛苦㗎。 庄则栋下场系唔好㗎。 唔系搵佢㗎。江青呢就本嚟搵李富荣。当其时呢、哦国内嘅运动员咧，就可以咁讲，大部分咧都系梳平流庄嘅。 嗯， 唯一咧就系、是、李富荣咧，因为佢上海人啊，就梳绿军装嘅就好靓仔嘅。 嗯， 咁样江青咧就揾佢做契仔，就叫佢咧就入中南海咧就救乒乓波。 系， 但系李富荣话：，诶、欸、唔好啦，因为我嘅家庭成分唔好，咁啊江青就揾咗。庄则栋入去，咁喺入边咧就日日教大妈打乒波，咁、 嗯、 好啦，又咧咩仲做到喺体育部入边咧就做。 喂，其实啦、啊，老陈啊，你想讲乜嘢？有好多人， 因为咧我哋澳洲啲人，有就听众排紧队、 啊。其实你想引股，唔系我知道你想引股发，即系啊，即系 佣金啊， 佣金啊，引、啊。其实你想讲咩嘅想？ 说话。听领导人的说话、就是现在你讲国民教育呢就衰了、如果那个狭隘的国民民族思想或者国家思想那些根本领导人呢是怎样就黑路你行你又走去行。 好啦我们明白了即是不可以有洗脑教育多谢电话现在澳洲的南半球的林先生你好。 林生你好。 是啊大伯你好早晨。 是啊怎样啊那边天气怎样啊 我天气好好啊今日风和日丽啊。 系走去澳洲我都要走去澳洲嚟唞下先啦要。 系诶就有样嘢我想少少即係关心你啦。第一你嗰啲西装裤啊或者裤呢唔好立边改裤头住啊虽然瘦咗15磅咋第日会肥返㗎。 系咪唔想肥啊我想。 呢个经验我做过啊唔好计啊。 系、 你唔好改咁快改裤头。第二个问题就 系 咧，好 重身体。 第三咧，第三仲有一样嘢，仲有一样嘢。 嗯， 就我谂你，我哋细路仔都喺榕树头听得啲担凳仔听啲故事听得多啦。 系啦、 啊，洪喜官嘅冯道德道长系点样嘅咧？呢啲历史要等啲人知道。有兼佢个高进忠。你而家知唔知道？你识嗰啲李国宝嗰啲就系高进忠嚟噶。立法会好多人转态啊，归边嗰啲系冯道德道长啊， 系 呢啲历史要教育。今日你哋而家数码台遭遇呢啲事情，你要仲要讲得白啲添嘛？等香港嘅市民年轻人系一个好活生生嘅教学，呢、个教材嚟噶，呢啲系一个写实嘅教材。咁我希望咧，就你能够早日成立咗有个或者系网站成立一个新嘅。或者用PayPal 啊，用咩方式嘅嘢、你试一试先。 世界华人电台 ，OK， 多谢林生鼓励，多谢晒。 呢件事咧，大班真系睇到我哋网上啲听众嘅质素好高，喺网上有非常多嘅听众，喺 Facebook 有好多嘅偈，好献计真系非常之好吓。 多谢你哋支持啦，不过有人仲喺度问紧我点解揾黄楚标入股，我已经道歉咗百次，解释咗百次，唔想再讲啊，再讲啊，真系要剖腹自杀噶啦！啊，而家电话旁边咧，听众系陈小姐， 陈小姐， 系你好， 陈小姐你好，系 你好，你好，大巴 系。点啊？ 请讲， 讲啦。 我想讲， 我想讲都唔讲得。 不如我咧再揾翻佢啦吓。 想讲都唔得。 嗯，好啦，另一位麦小姐，麦小姐你好，麦小姐。 系大班。 你好，早晨。 早晨。 好啊。 系你好，喺度啊。 记唔记得我啊？ 系系。 阿大班记唔记得我啊？ 你边个啊？ 多啲提示先。 我 系 阿麦 斯 玲啦， 系我嗰日你嗰日 call 我嚟啊，我想打俾你，你又搵你又冇听电话， 系咩？ 系啊，你嗰日 call 过我嚟啊嘛，上两个礼拜到啦，系咪啊？ 系， 我记得噶，你唔好以为我唔冇打俾你啊，系你自己听唔听电话咋？ 因为我依家咧， 喂，你依家身体点啊？我唔系我关心你啊，你身体点啊？ 我身体咧系为咗咧，比以前辛苦咗好多。 嗯， 咁啊耳仔都聋埋。 嗯， 咁咧我依家咧就靠朋友上网听你嘅电台嘅。 咁点解你冇心机嘅咩？ 咁后因为成日听唔清啊嘛，我只耳仔咁啊唔知喺边度买。 你住喺边度啊？你而家住喺边啊？ 我依家喺咗朋友屋企，我都住翻元朗嗰度。 住边度啊？边度啊？你住边度？ 买咗啦。 买咗啦， 买咗啦，咁啊好喺我做嘢嗰度咧就听唔到，喺赤柱就听唔到。我依家做系做紧夜班嘅 secure。 嗯，姐，你一路都系做嗰啲做 secure 噶啦，领会系咪？ 唔系领会啊，甩咗啊。 哦， 赤柱广场 点啊？你想讲咩啊？嗱，唔好讲咁多罪疚，定系得闲先 啦。我明啦， 你探我啦。呢位阿麦小姐咧，就系我以前啲义工嚟嘅。 我唔识上网嘅，希望你登报纸将你嘅户口写喺报纸嗰度，我哋香港市民一定会支持你。 多谢你啦，你最紧要保重身体啊。OK， 喂， 拜拜。 保住条命，睇下香港呢个城市系变成咩世界。 好多谢你，OK， 再见，拜拜。 拜。 呢个麦小姐就我哋义工嚟嘅，当年我选佢嘅时 候，我记得，我记得，嗯， 啊，你记得啦，有个身体唔系咁好嘅，其实佢，但系佢就真系好好关心社会，亦都好支持我哋啊，林一华，啊， 好啦，咁我哋有位另外一位听众啊，即系你好，贵姓？ 喂喂喂， 你贵姓咧？ 我姓陈噶， 陈小姐你好， 断咗线。 我想讲啲咧大钱台，其实咧我听到琴日 Q 姐讲嘅嘢啦，话你哋会会。烟台个台其实我好难过咯，其实我觉得佢哋大钱台做得非常之好噶，真系非常非常之好，上下咧都系我听完呢个电台咧，我就会扭过去嗰度听咯。咁啊，只有夜晚再听第啲，其实佢哋真系好用心，我觉得阿 Q 仔啊、Q 爷同埋成班大钱台嘅上下咧系非常非常之好，我就觉得。佢个台系唔应该淹咗佢咯，点乜困难都 我话俾你听， 其实个台都有特色噶。 我话俾你一样嘢啦 ，Q 仔呢个人咧，我识咗到头尾尾卅年，佢到而家都系一个冲动兼夹一个咧噏得出嚟噏嘅人。好多时佢噏啲嘢咧撞板嘅，我话俾你听啊。其实我正话啱啱喺大钱台翻嚟，我亦都同啲员工同听众保证咗，正话你啊，点解林一华无端播只歌咧？就俾啲时间我走去大声台讲嘢。我而家就决定一样嘢噶啦，即系大家唔使担心揽住一齐死咯。我就打咗个譬如，嗱，三个人跌咗落海得两个水泡，咁点咧？咁我初初谂住睇下救边两个咧，而家谂住都系揽住一齐死噶啦。 系啊，揽住一齐死，揽 住一齐死好啲啊。 因为系有本啊，因为我好担心。哎呀，佢哋个个做得咁好， 我同佢哋讲咗噶啦，揽住一齐死。咁但系当然有啲人都可能唔肯。喂，揽住一齐死有好多人唔肯死噶嘛，大佬啊，唔可以加人去死噶嘛，啱啊，咁呢个再容后 用后再讲啦，即系最紧要而家就内忧外患，即系我哋最紧要内部大家团结啦。Q 仔有时咧，我都成日话佢噶啦，佢系一个好冲动嘅人噶，佢讲啲嘢咧啊，当然好听啦，但系问题有时佢讲啲嘢咧，你记住佢有啲感性咧多过理性嘅，好多时都多谢你啊， 感 谢 人好。 咁、我哋都系咁嘅人啦，物以类聚嘅，咁咪做唔到老友啦，啱唔啱？啊！呢、這个 Q 仔啊，再加埋呢个小鱼啊，呢啲人咧就冲动啊，就好多时咧，有时真系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好在一样嘢真，啊，同埋佢哋系忠心， 唔会讲大话， 佢哋系忠心嘅。即系我哋而家起码 DBC 啊，大家都系坐埋一条船。而家出边唱我哋嗰啲人咧，就俾我炒鬼咗嗰啲人，都唔系噶。其实我都成日想揾阿景辉翻嚟嘅。即系我觉得佢， 你讲系陈景辉 啊，始终佢都系一个可造之才，同、埋我都想佢翻嚟咧。呢、這个时候咧，啊，俾我哋一啲啊支持嘅，咁啊，但系即系我都要揾佢噶啦。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咁港股开市冇耐，唔系低开噶，恒生指数低开136点，报19553点，国企指数就跌紧95点，做9573点。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昨日接见到访平壤的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并共进晚宴。金正恩说会继承亡父金正日的遗训，不断深化北韩和中国的传统友谊。北韩亦都会积极努力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王家瑞说希望两国保持高层的交往，努力实现东北亚的长治久安。伦敦奥运第六日赛事，中国增添一金两银。国家队的张继科击败队友王浩，夺得乒乓球的男单金牌，王浩屈居亚军。在女子场地单车团体的竞速赛，国家队被裁判指犯规取消金牌。林丹在羽毛球的男单成功晋级四强，在羽毛球混双，中国的两队组合双双晋级决赛，提前锁定金银牌。美国队亦都有多个嘅金牌进账，菲比斯喺男子200米嘅混合泳夺金，实现奥运嘅三连冠。16岁嘅杜格拉斯成为首位夺得奥运会女子体操个人全能金牌嘅黑人选手。咁国家队以18金、11银同4铜，仍然系占据奖牌榜嘅第一位。港队方面，香港的羽毛球手叶佩妍在伦敦的奥运羽毛球女单的八强赛事，两局不敌三号种子国家队的李雪蕊，未能够晋身四强。另外，港队泳手欧海顺在女子的200米背泳预赛中，以2:18.47的成绩在小组排第八名，无缘晋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烟霞，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雨。天气是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信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去，加埋落湾仔啦吓。两边啊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睇九龙区咧，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培正道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排翻去碧街，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启德隧道过一现时去到芜湖街嘅，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仍然都系车多少少噶，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好啦，呢分钟啊回复翻正常嗰只噶，系啦，头先有听众啊提到国民交勇，系啊，琴日超人啊

事过情迁啊。 嗯， 即系要拉咧，咁啊拉埋特首啦。嗱，即系如果咁讲，言下之意即系当日刘凤山嗰个饭局，即系特首有份啦， 系 即系梁振英有份啦。嗱，呢啲 咁啊，卢凡超份喺度嘛？ 呢啲咪叫鬼拍后尾枕啦，林旭华。 啊， 喂，即系话俾你听，系噶，当日呢个刘凤山江湖饭局咧，啊。呢、這个高老两，而家我哋嘅特首贵为特首嘅梁振英系有份嘅咯。嗱，你睇下啲新闻呢度讲嘅，嗱，陈茂波咧就而家不停喺度车大炮，搵个 keep 牌出嚟都冇用噶啦，一个大话冚 光房，使乜啫？搵阿陈太咪得咯， 搵陈茂波啊，发展局局长带你睇咪得咯，一手经验，即刻话俾你听，佢仲有好多间，逐间睇都得。啊，使乜走到咁鬼远，去到咩天水围睇劏房？咪就喺陈茂波咗旺角睇，咪都大角咀睇咪得咯。嗱，香港就好多呢啲咁嘅怪嘢嘅。你话你话死唔死啊？你话跟住而家又知道咧，教处咧原来冇招标就批合批啲合约咧，俾啲左仔咧，就出埋呢啲咁嘅国民教育。所以教协咧就去咗申诉专员嗰度投诉。嗱，香港日日都有呢啲嘢噶，警方唔认又要认，做到警察。公信力好紧要嘅，初初唔系话嗰啲大型装， 系 嗰啲家庭装嘅。 佢而家都系话嗰个系叫做咩啊？ 胡椒喷雾， 胡椒细嗰个叫做茄咩茄仔系嘛定咩啊？ 而家咧就话咧承认啦，终于嗱嗰时候 Madam 出嚟话冇分别噶两样嘢，而家承认杀伤力系大过大 个番茄仔唔够劲啊嘛，然后先用呢个啊嘛，用呢、這个 系啊林旭华，即系我而家净系讲诚信问题，就唔使讲啲嘢，而家。自己打鬼拍后尾枕，唔认还需认。嗱、 嗯， 咁你谂下香港仲有咩好嘢咧？啊，即系个个讲啲水马，两吨重嘅水马，如果可以拱得喐嘅，砸死人嘅大佬，咁又冇用啦。一句讲晒，唉，所以话香港地唔到你唔怒气。 同埋咧，嗰啲警务人员出嚟讲嘢，你睇到佢嘅潜意识点啊？佢话咧要顾及到呢个直勤嘅警务人嘅安全。然后先至讲到咧系示威人士，然后先至讲到其他人士，啊大佬离晒谱啊真系，你唔可以调翻转讲嘅。 我都唔理呢啲嘢，而家讲佢车大炮自打嘴巴，而家终于认咗咧。嗱嗰阵时我咩揼几威威，走去立法会嗰度就话大西咧大支嘅胡椒喷雾咧个威力系好强嘅，不过仍然拒绝公开使用嘅守则。啊！而家就揾嘢嚟赖，就话一年推啲水马两吨重，惊你推跌咗水马砸死人，咁所以就要出动胡椒喷雾。喂，如果啲水马两吨重系推得喐嘅，就一定唔可以用。 啊！ 讲完就唔使讲咁多啦。而家电话旁边有澳洲嘅老友记啊，麦当劳应该系嘛？ 系麦生， 你好。 系、哎。 你系咪麦当劳啊？你啊？ 你好。 你系咪麦当劳啊？ 记唔记得我啊？ 我梗系记得你啊！你而家又喺 Facebook 又留咗言。 我不断咁侵犯你哋噶。 系咁，你得闲个头啫。 请讲，请讲。 我系唔系得闲个头，系激动个头。 唔好激动啊！我都唔激动，你激动。 唔好激动。因为大家都时间宝贵，我时间唔宝贵，我今日休息。咁嗱，讲起咧，阿大班随意而安啦，心平气静，唔好咁怒气。 你觉得我咪好好笑咩？而家 冇，我同你都差唔多年纪噶啦。我哋人到无求，品质高，即系 最惨我有求啊嘛！而家最惨， 唔系最紧要做自己中意做嘅嘢，你做一啲好伟大嘅嘢，全球华人为你感到骄傲。真系噶，你真系做得好啊！ 多谢你50万一集都抵啊！ 真系如果俾恶势力即系 ban 咗你个台，冇计，我哋都即系好心痛。但系咧，有咩办法嘅话咧，我哋海外华人咧一定系支持你，同埋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乎我会飞翻嚟帮你 够噶啦！你讲呢句说话咧，我已经心领噶啦，多谢晒、啊、 心照吓，系 多谢你。咁啊，仲喺旁边咧，有另外一位听众 张 先 生，张生你好， 系两位好， 系 你好，系 咁就我想讲一讲咧，就系早两个礼拜某啲嘅嘢咧，我就同你嘅意见唔 系 好同嘅。 系 你个电话窒啊窒下，你个电话你可唔可以？你系咪用手提电话噶？ 系啊，冇错冇 错。有乜而家 你 而家大地方啊？ 企定咧，企定定就会好啲噶吓。 因为点解呢个电话真系好难听嘅？唔系啊，你系即系影响咗个嗰、那个即系质素啊，同埋都听唔到你讲嘢吓。 系因为咧，就主要我 而家好啲啦，而家大声啲，系正啊！ 嗰阵时咧，讲下你哋嗰个十号风球之后咧，同地铁嗰个工会啊， 系 之间嗰啲个对话， 嗯， 咁其实当日我都有听到，咁、我觉得郑家富咧做得几好，有冇即系讲到佢自己嘅立场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就好似你哋同嗰个地铁工会之间嘅对话咧，我觉得就唔系太好啊，佢哋嗰个代表好想讲出佢哋嗰个嘅立场。咁但系咧，就我系觉得林先生咧，就即系冇俾佢讲到，咁同埋我觉得咧，当中有啲嘢咧，大班你讲咧就有啲偷换概念嘅，譬如你话嗰啲差人同埋咧倒垃圾嗰啲好尽力工作，但系问题佢哋工作就唔喺十号风球底下做啊嘛，咁你唔会见到差人十号风球底下行必噶嘛？ 对唔住啊，张生， 张生你错， 张生嗱，你俾我讲讲啦，嗱，我唔介意你批评我啊。嗱，冇人叫地铁嗰啲员工喺十号风球随街行，亦都等于你，咪听我讲埋先啦。亦都等于十号风球，我就啱啱讲你想讲嘅嘢嘛。十号风球亦都冇警察随街行，但系警察巡逻车 系出动噶吓， 不时出动喺。仲有啊，我翻工有啲警察企喺度指挥交通，就帮啲消防员睇住啲交通咧，去锯 啲 树， 锯 树，亦都有嗰啲外判嘅工人帮手执树枝。嗱，我唔系话要去搏命，但系唔好讲到即系好似我嗱，仲有机场啲员工嗱，你睇今日报纸， 十号风球都要收你飞机啊！ 做啊，当年我哋几多嗱，而家我唔好讲我以前啦，而家咧啲人咧都投诉。就话咧打风嘅时候，要佢哋打开嗰个cargo door，即系个货仓嗰啲门咧，去攞行李。嗱，所有人香港人啊，系如果你系服务性行业，当你有呢啲嘅时候咧，大家都需要紧急应变嘅时候咧，个个都好乐意啊，坚守岗位。嗱，我其实冇嘢，我都冇唔关我事啊。不过嗰日我见佢咁样讲嘢咧，我觉得一个问题，我只系指出咧，唔好突出咗自己咯。你明唔明啊？ 嗯， 我即系讲嗰一点嘅咋。 同埋即系我自己觉得，譬如郑议员讲咧，或者系有啲人讲话，即系要送啲乘客翻屋企，呢个系佢嘅责任。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喺呢个情况底下咧，好似佢都话啦，喺就算专利嘅巴士咧，都唔行嘅。 阿张生， 咁如果我哋派人咁行嘅话， 系咪 有 人 咧？ 阿张生，你俾我讲啊，嗰日咧，我又打电话入嚟啦。其实我系一个听众身份啦，但系问题唔紧要啊。嗱，嗰日又系俾我讲唔到嘢，因为又系新闻啊。嗱，我而家好多谢你打电话嚟，等我提醒咗我讲翻我想讲嘅嘢。其实阿林毓华又好，我咪帮佢哋啊。嗱，佢哋唔啱，你知我打电话嚟柄佢哋嘅，以听众身份啊。啊，阿郑家富佢哋讲嗰样嘢，其实佢指责呢个领导层。嗰日我就想讲啦。我就系如果领导层认为十号风球出唔到车，系唔关工会事嘅，工会系唔使出嚟出声嘅，冇人话工会嘅。其实佢哋讲紧领导层安排唔好啊， 管理层。 如果管理层，喂，十号风球学你咁讲，专利巴士都唔出得车嘅。我系如果我系地铁管理层咧，我都唔会派啲员工去揸车。但系如果佢派你去揸车嘅时候，佢梗系评估过系安全嘛。其实我嗰日想指出呢一点嘅啦，多谢你提醒我啊。因为嗰日我讲讲下又系新闻咧，讲唔到啊，你明唔明啊？所以听咗我讲一半，冇听到我讲另外一半啊，你明唔明啊？张生， 张生同埋咧，佢哋咧系讲嘢咧就唔讲，讲啲唔讲啲啊嘛。阿田北辰啊，就出嚟踢爆佢。佢哋港铁有八十几架巴士噶。 唔系，而家大家拗咧，十号风球开唔开得巴士？嗱，其实就唔系拗呢样嘢嘅，即系其实就好简单，永远都系以员工同呢个乘客嘅安全系最重要 的。安全第一，冇问题。 员工嘅安全紧要，乘客安全亦都紧要。如果十号风球拱啲乘客上架巴士咧，亦都系不负责任嘅。我同意嘅，但系就唔好讲到自己咁伟大嘛？你明唔明一样嘢啊？我嘅论点就系讲咩？我冇第二样嘢噶，张生啊。即系如果阿小班讲得唔啱，我都会逼佢道歉嘅。 但佢又唔係以我哋節目主持人身份講㗎嘛，佢係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嘅主席俾電視台訪問講嘅，其實唔係喺我哋電台講㗎，不過冤有頭債有主，啲工會就追住嚟呢個電台。 張生嗰日呢，小班度做節目好好公道，佢亦都冇去幫手提問，係我提問，扯火同埋唔啱都係我，因為呢個最扯火就係呢個工會代表唔聽細心聽人哋講嘢，然後就話人哋屈佢，因為唔公道㗎嘛，係咪？ 张生，你有冇嘢补充啊？ 冇嘢补充啦。 我希望我唔系啊，我唔希望你觉得我哋喺度即系歪你啊！我哋唔系梁振英嘅，我只系希望咧你我哋讲啲嘢你接受，咁我哋好开心。唔接受可以继续讨论噶，即系我要俾你知道我哋系咁嘅原则嘅。因为阿林毓华有时系好怒气嘅，你知啦。 系啊，因为我就觉得佢就系你哋咧就俾个对方咧讲咗佢嘅立场会好啲咯。因为我嗰日咧就听到佢真系冇讲到佢想讲嘅嘢。 系，我同意嘅。 咁后来可能大家都有啲冲动啦。 嗱，我同意嘅呢点， 大家就即系冇，即系变咗最尾不欢而散咁。咁我就觉得咁，其实对你哋电台嚟讲就唔系咁好。 嗱，我会嗱，我而家即刻当面同林毓华讲，以后唔该俾人讲下嘢先啦，林毓华。 我都系唔会去讲，我应承你，我唔会去讲，因为佢哋啲歪理喺报纸上经已咧系广泛地被报道啊！唉，真系 好啦，咁啊，阿张生意见接受啊，如果我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好唔好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今年报考小学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家长有没有为小一面试而烦恼？我们苗成长教室特别设计了暑期小一青云路课程，教导小朋友面试技巧，提升情绪管理和答题能力，为考小学作充分准备。港九都有上课地点，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有单嘢我都要讲下嘅，即系今日睇到报纸咧，明报啊，陆公伟走去做呢个副环境局局长咧， 我觉得真系冇道理喎，真系应该做局长先啱噶嘛。 唔系啊，我觉得咧好可惜， 系 因为我识阿陆公伟咁多年。佢都同我一起主持过一个节目，叫做洗耳恭听，喺呢个商台， 周末噶嘛， 逢礼拜六，好耐噶啦，已经又讲紧1994-95年之间，佢亦都系一个好受尊重嘅立法会议员，立法局议员，我就唔明佢做咩走去做副局长， 系咯， 即系而家个问题就系话佢系令到梁振英呢个班子里边咧。令到人有一个亮点啊， 系 有粒星星 啊。同埋今日听新闻时候，有人话咧佢撑啊，会帮到阿黄锦星啊，弊家。 个黄锦星都唔够班，我话俾你听，陆公伟，即系我就想，我都系讲衰嘢噶啦，轻本佳人啊，一棵鲜花插在， 得下面啲唔好讲啦， 我梗系唔讲啦。我真系唔明嘅，即系我系咪陆公伟挺钱使啊？又话乜嘢？我真系好唔明。因为真系行做官行到发烧，做局长啊都嫌嘥咗你。不过佢哋话，因为咧梁振英知道咧，如果委任啊陆公伟做局长咧，过唔到中央嗰关，退而思其次，佢系氹一碟陆公伟肯做副局长。嗱，我希望呢段新闻系假噶，即系我主观愿望。我识陆公伟咁多年，如果唔系我对佢真系另眼相看。OK， 而家电话旁边系沙环市嘅听众阿文仔嘅，唔好意思，听咗咁耐。阿文哥仔， 文哥系你好。 阿文哥仔，点啊？文哥仔， 早晨啊，阿林伯， 系你好。 早晨啊，辉哥添，系冇人早晨辉哥嘅，成日都啊， 辉哥系。咁辉哥系三藩市翻嚟噶，你知唔知啊？邓景辉喺三藩市翻咗嚟都有20年啦，系嘛？唔止添啊，分分钟。 系咁啊，即 大个咪讲几句啦，辉哥，人想同你讲嘢啊，三藩市，喂，大佬你乡里嚟嘅，你同人讲下你几时翻香港嘅，你真系，唉，同埋咧三藩市捞边饭，话俾人听先得噶嘛。佢以前喺唐人街嗰啲排狗档， 家乡如故知啊， 排狗档去睇水嘅。 呢啲我排狗档。 阿辉哥，诶，同文哥仔打招呼啊，话俾人听你几时喺三藩市，几时翻嚟？ 早晨，文仔。 诶，早晨，阿辉哥。 早晨，早晨，系啊，邓建辉 你 啊。 喺三藩市乡里啊。哦。 系啊，我嗰阵时廿落台啊嘛 ，KTSF 做记者啊，做广播咯。 哦，点啊？即系黄浩斌嗰度，嗰 系啊系啊，施美玲嗰档啊，系啊，嗰度啊。 哦。 嗰度电视台啊嘛。 翻咗好耐噶啦，佢 九二年翻嚟咯， 系咯， 八年毕业九，啱啱好廿年啊，大班 翻嚟廿年噶啦，佢系。 你阿文仔今日想讲咩？文仔， 我今日咧，其实咧，我本来想讲咩国民教育嗰啲嘢，但系而家咧讲下咧，冇得讲嘅原来，因为梁振英讲啲嘢咧，你真系逐只字粒汁，好似前嗰排佢咪讲嘛。政府唔会强行推国民教育嘅，咁、又唔讲乜嘢政府。 佢话三年内咧，你哋可以自己选择啊嘛，又话 佢冇讲过乜嘢。 阿文仔叻啊，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啊，定系金大 文仔 嘅 叻啦，文仔终于咧， 定系美国政府啊，定系法国政府啊，定系巴勒斯坦政府啊，佢冇讲过，就讲政府唔会推，边个政府得噶？ 系 嗱，佢咁讲嘅，其实如果你而家要捉佢自失咧，佢就会话 唔系，我唔系捉佢自失啦。 唔系，我知佢会咁讲啊，佢会走出嚟讲咧。我冇讲过特区政府要推呢个强推国民教育。 佢话中央政府， 而且确我都唔要推啊，系中央政府俾我打我有咩办法啊？啱唔啱啊？ 政府啊，真系，我而家唔听 佢讲乜都叻噶。 将来咧要定呢个23条都系咁样噶。 唉，唔好讲佢啦，所以我话讲佢嘥气啊。 咁你想讲咩？咁而家文哥， 我想讲翻你嗰个当 DBC 嘢。 喂，唔好讲啦，当嘢讲起上嚟欲哭无泪啊。 唔系讲，我就想有啲嘢知道啫。嗱，好似你前嗰排讲开，即系有啲听众咧就好热心嘅，话筹夹钱，我哋讲嘢唔好咁俗，夹钱就俾你搞掂佢啦。系夹钱都唔掂噶，其实我觉得系人哋想你冧档， 唔系所以唔可以系 DBC 夹钱咯。第一我冇权咁做啦，第二钱会传入嚟 DBC 噶嘛，嗱传咗入嚟 DBC 咧，难听讲唔好讲益人，财到光棍手，你有冇听过？ 第二件事，嗱咁啊，而家你哋佢即系对家咧，就话呢个司法程序啊。喂，赶唔切九月前噶，佢想九月前做低你啊嘛， 咁啊， 想九月完立法局之前唔好嚟咁多声气啊嘛，你又嗱个你又踢爆晒，嗰啲保皇党嘅又踢爆啦， 啊系啊，今日有报纸讲咧，就话阿白韵琴同阿谢伟俊咧有绿卡嘅，即系你讲开我先讲，嗱佢哋就话咧已经交翻俾政府。嗱，其实就唔系噶， 唔系话就咁交啊。 系啦，你走去海关个机场嗰度交张卡俾嗰啲 custom， 唔得 噶，得唔得啦？咁咪当你傻咯，咁咪抌咗落垃圾，咁咪算咯。但 系 一个傻，有个傻人 交张 卡俾我，其实要申请取消咧，有个手续噶嘛。 系啊系啊， 所以而家都有问题噶。而家有人就会当然啦，而家既然扬咗出嚟咧。你知而家我哋香港兴呢个抹黑嘅，喂，佢啲对家咧，佢啲亲家自然会去揭发佢噶啦。嗱，美国咧， 应该佢仲有 record 噶喺美国。 我就希望美国嗰啲移民律师啊，嗰啲专家咧，或者打个电话嚟俾我哋，或者上我哋个 Facebook 咧，俾料我哋关于美国如何取消绿卡先系正常嘅程序，好唔 好 啊？你问下你啲老友啊，见到律师你话攞啲料，然后你话俾我哋听啊，好嘛？ 好， 多谢你啊！而家电话旁边，哇，第一次啊！啊， 日本 喺日本有人打电话嚟， 冯先生你好， 冯生你好， 喂， 我哋真系无远忽界啊！唉，喺日本都打电话嚟，点啊？日本点啊？而家你好，阿冯生， 你好，听唔听到啊？ 你喺日本做咩噶？日本去旅行嘅话，去做嘢噶你？ 我做咗20年嘢啦。 我哋系华侨嚟嘅，啊，喺日本做华侨都即系唔同，我哋喺美加做华侨。 两要入到籍啊嘛， 两冇得入籍嘅日本仔点会俾入籍噶？ 日本都好多香港人嘅， 系嘛？ 但系我可以入籍噶，但系我唔会做日本人咯。 系 咁梗系唔好啦，咁叫好多人会叫你汉奸噶。我唔会啊，我唔会，唔使担心。 因为点解咧？我老婆系日本人嚟嘅。 啊，咁好啊。 但我想讲咧，我以前喺九铁做嘅。咁啊，我因为啲有啲旧同事咧喺个 DBC 度话你哋唱得你好衰。但系我想讲一讲咧，因为佢哋系好多巴士嘅。佢哋管理层基本上可以安排到好多一样嘢咧，但系为一十号风球，即系个个站到个个站自己做嘢，个个都好勤力嗰啲，即系底下啲员工，但系领导层咧，全部都系点样啊？冇乜点样谂嘢嘅，全部都系。但 系 日本嘅话咧，譬如有咩事咧得罪咗啲国民嘅话咧，譬如地铁又好，第二日一早，个社长就出嚟鞠躬嘅， 鞠躬系， 就讲对唔住嘅，因为我哋有啲安排唔好，搞到你哋不便，但系日本人咧实会鞠躬嘅。但系 你知唔知嗰日揾地铁嘅高层啊？我挨佢做一样嘢都唔肯啊！我话你可唔可以为咗引起乘客嘅不便， 三次啊 致歉？佢话冇得倾， 我有听嘅嗰日， 好离谱啊！ 车务总监啊嘛， 系咯，好大 嘅，喺度跟住呢呢呢呢呢呢呢，系嘛？讲个对唔住啫嘛，同啲乘客系咪先？你基本就系做得唔完美，你就要讲对唔住噶啦，系咪先？你哋领导层真系。唉，所以我对得呢个九龙铁路都系即系少少失望嘅，都系。所以但系我啲旧同事有好多误解你 DBC 咧，以为就闹佢哋，你明啊？ 其实唔系，其实唔系，唔系啊！阿郑家富咧，即系我唔惊，我闹人从来唔使客气。但系郑家富系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嘅身份接受电视台访问讲噶，同我哋冇关系。唔系，如果同我唔想去抢光啊！你咪抽水啊，同我哋真係冇关系㗎。你明白唔，我即係呢啲係人哋电视台访问去讲㗎。啊，反而我嬲佢唔喺我哋电台度讲啊。如果喺我哋俾人闹有乜所谓嘅。好，拜拜。